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42点，升2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4.6，升2.2；友邦保险77.55，升3.5；中移动64.75，升0.7；建设银行5.76，升5仙；中国平安88.4，跌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3，英镑9.519，瑞士法郎8.052，澳元5.34，加元5.935，新西兰元是5.089，欧元8.701，每百元对港元7.3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8。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2点，升149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03美元，卖出150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翔道去翻荃湾啦，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快线咧系封闭噶，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队学园街。去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啦，近住海丽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上车屯门。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七咸道南去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七咸道南去翻油麻地啦，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大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手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日喺湾仔新医馆举行啦， 表演嘉宾有佢哋。 你都想殺出入場證，就要留意 風騷快活人、騷動音樂、敏感時刻同埋師兄祠堂啦！ 展翅青年夢飛行 ，Keep Moving， 一齊參與，一齊與夢想飛行。 平時總係有好多時候要俾錢、收錢、俾家用、買嘢、食飯夾錢，點樣可以過數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轉數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热辣辣嘅朝头早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8%， 酷热天气警告啊，系啊，一早10:10嘅时候都 已经嚟咗啦。喂，但我想话咧，即系你好难想象咧，今日天朗气清，琴晚咧。 嗰啲閃電咧， 行雷閃電到咧，我幾咁著弱啊！真係 行雷，我又聽唔到 閃電咯，係啊， 勁閃啊，停過喎， 冇見到喎。 可以，我同你嗰個區都見到。我琴日因為夜媽媽咧冇計啊，得夜晚先可以放狗咧，差唔多10:11。 我都係嗰啲時間，9:幾已經係啦。即係我明明就坐喺屋企度睇電視嘅啫 ，keep 住出面，咦？點解會有咁嘅做咩？即 係 望一望，佢又閃，我又閃咁樣， 真係。我琴日咧， 幻彩榮香港唔係。好觉嘅啫，其实 幻闪啊，闪灵啊，咁样。 但系佢琴日嗰啲闪电咧，真系好明显啊！ 仲要系咧，我觉得真系好似嗰啲打到嚟嗰啲末日片咁样嘅。因为琴晚咧，我就匿埋咗喺楼下个咖啡店做写稿啦，咁啊避开屋企两个僆仔啊嘛。咁跟住我喺度写嘅时候咧， 都唔该晒避开， 真系噶，真系要避开。 跟住啱，如果唔写唔到， 但系明明佢有书房噶， 冇用噶，我太受欢迎啦喺屋企。如果我出现咧，就会掠住我噶啦。 哦，真系 好受欢迎噶。 有得佢啦，佢受欢迎嘅地方咧，净系得个几百尺就系个屋企嘅啫，你知唔知啊？ 好受欢迎 啊！俾你， 咁我咧就打到10:幾嘅时候咧，打鼓打到10:幾啦。我老婆咧突然间同我讲，我话喂落雨咯，咁样我冇理由噶，我话即系。我仲系用紧我几个钟之前嗰个印象啊嘛，跟住咁都信佢啦，喳喳收埋部电脑就冲出去咧，出到去真系好似末日狂奔咁样，突然间咧风喺度卷啊，啲叶咧飞片落叶飞花咧，即系四周都系啲 小龙卷风， 小龙卷风嗰啲垃圾啊，风卷残云，跟住咧见到啲行人咧。哇！真系拍广告一样啦，全部揽住自己啲衫啊鞋咁就走啦咁 啊！因为好大风。 哇！跟住我都好似觉得打到嚟咁样，但系冲出嚟冇雨喎，但系冇雨唔紧要，就不停眼花咯，因为不停闪电。 哦、 你真系以为自己眼花？哇！做咩时候喂青光眼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系哦。 哇！我即系搞我呢啲荷里活明星嘅 印象嘅发作啦。系点样咧？你系咗咩身份咧？ 即刻以为，嘿咁快有人偷影我嘅？哇！嗰闪光灯影到好多下喎。喂。 有冇想象自己企喺度？不如讲翻一啲说话好。 系啦，唔系通常谂住话，逐个嚟影咁样。如果我揸车嘅话咧，我就以为咧真系不停 speeding 咯。我未见过咁密嘅闪电喎，真系。 我又唔知嗱，我见到好多咯，系咪最密？我又唔知道。 佢不停喺度闪。佢平时嗰啲咧，可能系闪一下， 跟住走咁样。 跟住你可能隔成30秒，最多先嚟一个，同埋系冇停过。 我都真系几密嘅，有冇见到你咁？有冇你嗰边咁密？我嗰边就应该冇嘅。 系 喺度擦咁样嘅，但系都真系 keep 住嗰个几两个钟， 闪、但系冇落雨嘅。 我嗰度冇落雨，我 睇又冇落雨。 我直情九龙嗰度我见唔到事。 可惜啊，你知唔知？我系兴奋到咧，因为佢冇事啊嘛，人系好贱格噶啦，佢冇事你就兴奋噶啦嘛，即系你就兴奋到咧。我就坐喺架车度咧，我就拿住个手机咧，系咁影咯。我开头用 video 咧影到嘅，因为 video 一定佢点样闪都影到噶嘛。 个、电话挨到10:幾，仲有电啦、 啊，有电 有 电 啦。 去咖啡店写稿嗰阵时有得插电啊嘛。 唔系嗰个系闪电，咁我用 video 影到咧，但系好想学人哋咧影一张咧。 嗰啲只嗰啲啦，要曝光嗰啲 系啦，咁我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就用你嗰部手提电话咧，就喺度尝试玩呢、這个即系影闪电 啊。 原来都好有技巧嘅，我不停喺度上网咧。我琴日真系好得闲咯，咩用咗差唔多有20分钟咧？ 系 我不停攞住部机咧，就咁影就试过。 睇点样可以捕捉到嗰一刻 咁我后来索性咧上网页见到咧，佢就话手提电话影闪电嘅技巧咧，就要 download 一啲咧长曝光嘅软件， 哦、 令到你个手机咧可以有唔知点样，即系多重曝光咧，影到啲叠影啊诸如此类咁样咧，甚至乎有啲话就话要追踪嗰个光嘅轨迹，我即刻 download 咗。 系有冇用咧？ 少少，因为都唔够 你嘅技巧有冇关系咧？咁样 唔系因为佢冇技巧可言噶， set 好揿个掣，佢就自己咧长曝光十秒， 系加咗呢样嘢喺度啫嘛，只系 系啊，但系佢长曝光俾你诶，因为嗰十秒咧同我哋平时倒数十秒唔同嘅、 嗯， 平时倒数十秒冇影相噶嘛， 系 佢呢十秒咧其实已经影紧嘅啦，不过佢会嗰个快诶嗰、那个叫做快门开咗唔闩。佢就不停咧，俾嗰啲光咧打入去。 咁 做 啲咩鬼門關開咗唔閂？ 係啊，咁我都影到幾張咧，我間都可以獻丑俾你睇下嘅。你依稀會見到好幼好細嘅一條閃電飛過 咯。如果你人嘅，其實都係啦。 係啊，都係啊，係啊， 女性喎。睇人，因 為 我心細咯，我心就好似個閃電咁樣，又纖幼咯。 纖幼邊度啊？ 係啊， 喺頭髮 纖幼啊，如果唔係點算啊？真係好興奮㗎，所以即係最緊要因為安全咧，我又留喺安全嘅地方，我就會好興奮，係咁影嗰啲閃電相咯。 哦，咁啊幾好啊，可以。 係啊， 同埋從中學習，原來要咁樣咯，可以有啲咁嘅技巧咯，無端端俾你喺度發一達。但廿分钟你都唔翻屋企 我难得开 个 仔 嘛， 冇听讲 咩？ 扮咩写稿啫？根本就系未开过两个仔，想唔臭？ 你见过未 啊？ 你见过未先？ 冇见过咁多， 系 冇见过咁多，所以如果见到嘅话咧，都要留意一下嘅。但系如果呢一排咧，你要留意住天气嘅话，嗱，我哋好去好多嘅地方，譬如台湾啦、日本啦，都有台风啦。 台湾仲有地震添， 系啊，所以真系要小心啊！香港咧就话咧，其实呢一个嘅周末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都有几阵嘅骤雨。而今晚咧话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啊！ 想唔想听只应景嘅歌啊？ 咩啊？ 不过你读咗宣传先。 系啊，呢个宣传要啊，因为大家咧今朝咧神光嘅时候咧， 你想神咁早啊嘛？ 太飞噶啦， 神光咁早咯， 系啊，神光咁早已经打电话嚟啊，但系咧跟住咧个电话冇停过，大家好有毅力嘅。 咁不如我哋就继续派落去啦，好 唔好？唔好俾佢停，继续俾佢闪。 系啦，咩 活动啊？ 系啦，咩活动咧？就系展翅青剑梦飞行啊 ，Keep Moving 嘅入场证派发啊！吓， 系啊， 而家大家就可以打1872388 1872388呢一个嘅电话号码，答啱一条问题嘅话咧，咁就可以最多有四张飞咧，就系啦，四张嘅入场证咧就可以送俾你哋。 嗱，我哋先登记，咁样跟住咧就后即系我啲同事咧会之后咧就会打翻电话话俾听啊，点样攞飞嘅个方法噶啦吓。 系啊，可以讲有个活动先啦吓。嗱，今次咧最多咧就可以换领到四张嘅入场证嘅，而演出嘅单位咧我哋都可以帮手宣传 好啦喎。演出嘅单位就犀利咯，咁啊有有主礼添啊吓。 系啊， 有张景。有吴业君啦， 佢今次系帮我哋做一个主礼嘅讲嘢嘅嘉宾啦，分享嘅嘉宾嚟嘅。 Okay, 有吴业君啦，有黄淑曼、戴祖儿啦、吴嘉熙啦、叶巧林、BOP、郑欣宜啦、黄子轩啦、薛家燕啦，同埋 Mira 嘅。 哇，嘉燕妈妈又有啦 ，Mira 都有啊。 老老实实，我觉得除咗冇请特朗普之外咧，呢个阵容已经冇得输噶啦。真系争特朗普冇嚟嘅啫。 嗱，电话号码就知啦。问咩问题你又知唔知咧？嗱，今次咧嗰个活动举行嘅时间啊。开 show 嘅时间系几点？咁不如等我讲一讲嗰个日子啊、地点俾大家知先啦吓。日期咧就系今年嘅8月30号星期五嚟嘅，地点系伊丽莎白体育馆啊。记住，开场时间系7:30吓。 系，所以大家可以打嚟就要问 嗰个问 题就系、是 哦。究竟我哋嗰日系8月30号星期五系几点钟开 show 啊？ 冇错，几点开 show？ 答啱问题，最多四张嘅入场证咧就可以送俾大家吓。 系啊，你想听边只歌啊？ 咩啊？ 咩啊？我点知道你有咩歌？ 有一只咧就有一只就麦洁文姐姐唱嘅。 哦。 有一只系徐小明哥哥唱嘅。徐小明哥哥嗰只咧个名好啱，头先我哋讲嗰啲嘅， 系啊，点样个闪电？ 闪电刀啊！ 哇！ 但我唔知道会点。 O、okay, K， 好，咁啊，跟住 麦洁文姐姐嗰只系诶，听过啦，电光霹雳武士啊！ 我拣 麦洁文姐姐， 电光霹雳武士啊嘛，佢都话冇 好意头， 咁我哋先听个电光霹雳武士先啦。喂，电话号码1872388，喂，快啲打嚟，快啲打嚟。 冇错啊，展翅青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啊！ 真系唔想听下徐小明哥哥，一间播，一间播。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就话家有一老就如一宝啦吓，咁啊系啦，咁当然讲紧嘅就系讲紧啲四大长老咧，哇你有佢哋啊，真系好宝贵噶，因为可以帮你凑下细路啊，同我哋玩下，甚至乎成日教啲人生嘅智慧俾佢， 合作得愉快，相处得好嘅咪愉快咯， 系啦， 真系一线之差争好远噶， 嗰啲人生智慧，你哋有冇发觉可能系隔代就遗传唔到嘅咧？即系嗰啲人生智慧，可能系阿爷，可能系你嗰代先 work 嘅啫，嚟到呢代唔兴噶咯，真系。 唔系，咁可以转化噶嘛？睇下啲咩咯，系咪啊？ 有冇听闻过一啲长辈，佢哋可能会用佢哋嗰一代嘅人生智慧，系同而家有几大嘅冲突咧？ 咁譬如一分耕耘系咪嗰啲啊？ 唔系，即系真系讲紧凑细路嗰啲人生智慧啊，系啊。 我觉得唔舒服。睇唔睇醫生啊？食乜嘢藥啊？嗰啲咧係好大嘅衝突嘅， 或者每嗰啲食物去餵咧，我認真地咧真係唔係幾好嘅。 哦，呢個就好在少見啲。即系我都我望得唔多啫，系啦，冇错冇错，我自己少见啲啫，我自己少见啲啫， 我 OK 噶， 你 OK 噶嗬？ 即系就算阿嫲嫲妹过少少， 俾你嘅， 我 OK，OK，、 okay, okay, 就算我见到我都 OK。 好啦，咁我哋 因为我都系咁大啫嘛，讲真，系咪真系几廿年之后啲病菌会多咗咁多？即系当然啦，每个人嘅谂法唔同嘅，即系但系呢一个嗱，但肯定会系一个嗰啲临界点咧， 系 啦，呢个系嘅战场嚟嘅。 系啊， 有一啲咧就譬如我有一个朋友系真实例子嚟嘅， 系 佢尽量咧就唔想个小朋友食药。 冇错， 唔食药，平时咧就用嗰啲精油啦，譬如肚仔痛， 搓肚啊， 搓下肚仔啊，就已经够噶啦，咁样。 有好多父母而家都用呢招噶，都唔使去到长老添啊。 系啊， 系父母都会啊。 但系调翻转又有啲系唔同噶，譬如有一啲咧就系比较中式嗰啲咧，譬如嗰啲咩。开奶茶啊，即之类嗰啲， 唔系咁嗰啲有根据嘅， 系啦，但系有啲都好抗拒， 有啲都 抗拒 嘅， 系冇错。 我都见过咧，由抗拒到接受，因为真系个小朋友 keep 住都系病，唔知点算嘅话咧，唉， 咩方法都要试啊。 讲咗咁多次，俾你试一次都试咗，真系好。 头先你讲嗰个好好啊，精油嗰、那个 point 咧、西式就用精油，中式就用药油。 咁究竟系 捽脚骨嗰啲油系嘛？ 唔系啊 嘛，唔系嗱，大家又冇睇呢个武侠小说啦。我怀疑咧，我今日要分享呢个新闻嘅主角咧， 细个睇得古龙嘅绝代双骄多。 哦，点啊？ 有冇少少印象啦？ 咩啊？ 冇印象唔紧要。 花无缺。 小鱼儿。 小鱼儿。 小鱼儿细个咧就喺恶人谷长大嘅。 系。 咁佢细个嘅时候咧系点样即系令到自己变成铜皮铁骨嘅咧？就系经常咧都浸喺药酒里边。 哦，唔记得呢、這个真呢点唔记得。 好犀利嘅，所以咧 有药匙嘅佢哋。 系啦，佢浸得多咧，就话佢哇长大之后咧就身体强健啦、 哎。再加上咧，而家啲老人家咧，譬如啲脚啊关节有啲咩问题咧，佢嗰个盆咧嚟浸脚啊。 咩个盆啊？ 盆啊， 哦，攞、 啊、 个盆， 有啲人浸醋嘅，有啲 会嘅会嘅。 即系总之都系加啲嘢落去嚟浸啦，咁。 冇错。 咁咪将个僆仔攞去浸下，可能就系觉得，咦？我只脚都得咯， 同埋唔知会唔会同嗱西方都有嘅，西方咧嗰个圣经传说咪话咧参孙啊，记唔记得个？ 记得， 记得噶啦，系啊， 参孙， 佢唔记 得 噶啦，系啊，将佢浸咗落个水度啊，唔系参孙， 参孙系大力士啊， 大力士，另一个嗰个系将佢浸咗落个冥河水度咧，全身上下咧都系可以叫刀枪不入嘅、 嗯， 不过就系嗰只脚咧脚踭个位， 因为只手咧就 捉住 个脚踭， 系啦，嗰个叫做咩阿咩阿厄尼斯咁样就执嗰、那个嗰、那个位就变咗系弱点嚟嘅、 嗯。 好啦，咁今次发生咩事咧？即系一模一样嘅中西合璧啊！台湾有个阿爸就话啦，唉，我老豆即系嗰个爷爷咧，就由于太过信奉呢啲各式各样嘅强身健体啊、浸酒嗰啲方法咧。佢就强迫佢个孙喺六岁之前都要佢浸药酒， 日日都浸啊！ 点样浸药酒法咧？即系佢买咗个大嘅桶喺度，跟住咧就倒晒啲药酒落去。阿孙啊，过嚟一下， 真系浸咗佢落去咯。 咩叫药酒先？即系铁打酒嗰啲 药 酒， 唔系噶， 有 好多有 中药西药煲出嚟嗰啲啊。 通常系中药熬啊，即系可能话咧有啲咩人参啊，或者如果再上一辈咧。仲會用嗰啲苦骨啊嘛，咩木骨木瓜苦骨酒嗰啲咧，嗰陣時好興噶。咁當然而家因為苦骨呢啲係禁售啦，我哋即係已經唔同噶啦。但係嗰年代會噶嘛，佢就話咧，佢話個孫喺六歲之前要去浸藥酒，佢又冇話到日日定隔幾日啦，佢都費事將 我。我想知道佢點浸啊？佢真係成個擺落去咧？ 其實好易啫嘛，你浸浴缸都得啦。 即係你 其實而家好 有個水盆咁樣都可以嘅。 係啊，因為頭先我都話到你西式嘅有陣時你浸嗰啲咧有啲叫做类似薄荷嗰啲冲凉液咧，佢都会话浸完个僆仔之后咧，我老婆嗰时都有买过噶，喺德国嗰度买嘅、 哦， 就话咧，你如果细路仔发烧感冒，如果唔系太严重嘅话咧，你想帮佢出一身汗，咁咧佢话咧，你可以冲凉浴缸啊或者浴盆度咧倒一两滴嗰啲咁嘅东西出嚟，咁啊你闻到咧薄荷凉浸浸咁样咯，咁啊当佢帮佢散热咯，所以你绝对唔需要担心而家要浸浴呢件事， 嗯、 但系佢就惨啦，佢就话咧要俾佢攞嗰个药酒嚟浸啦，六岁之前，仲要佢讲咧，佢就话。强身健体啊， 使唔使浸住嗰阵时讲好开心，好开心，身体好，身体好 又唔使嘅，总之佢就话咧，第二啲僆仔咧，佢话我系跟啲师傅学嘅，佢话咧我嗰个派嗰个师傅咧，人哋嘅细路啊。个个都感冒，跟我嗰派嘅师傅冇感冒过嘅。 系啊，咁我发烧啫嘛。 系啊，通常都好强噶嘛，用呢个做理据嘅话 咧。你又信唔信啫？如果话中药啊、药酒啊，本身嗱，你可能扭亲食嘅，你自己都会出铁打酒啦。 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嗰样嘢都可以舒缓到噶嘛。 系， 即系我又唔 排除。咁但 系问 题系佢冇事冇干啊嘛。 咁唔代表 即系 可以强身健体噶，系咪？当驱下风啊，咁样咯，系咪？ 但系细蚊仔啲皮肤好幼嫩 啊 嘛， 唔得噶， 其 实其 实 唔得噶， 明唔明啊？ 佢又试。 佢话全身健体咗，但系皮肤敏感晒咁点咧？ 系啊， 突然之间三岁已经好黑，个啡啡黄黄咁样。 佢又试过咧，喺佢个孙咧未够两岁嘅时候，嗱阿田可以补充下啦，未够两岁嘅时候就偷偷地咬碎啲花生喂俾佢食啦，就将成粒酸梅又喂俾佢仔食啦。请问有冇问题？ 死咯！佢有冇 check 到佢有冇嗰啲咩花生敏感症噶？ 如果冇敏感嘅话，就真系冇问题噶。两岁其实真系原则上咩都食得噶啦。 唔系未够两岁， 未够两岁 酸梅。仲要偷喂酸梅，酸梅又滑噶喎。 系啊， 咁我谂佢未必系成粒， 唔系啊，佢而家 所以死咩？ 佢而家个仔咧就嬲咧，佢就话：你 系 咪想我仔啃死啊？ 系咯， 系啊，佢话 好细粒嘅嘢咧，又真系不便俾佢哋食嘅。 系啊，花生其实未必得噶，因为咧太细粒啦。 但你话花生已经整碎咗噶嘛？ 唔系，就系碎先至惊啊！而家 咁，如果你整到好碎嘅话，又真系唔使咁惊。 唔系，如果你花生糊啊，另计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个仔嗱，所以咪拗叫咯。 系啦， 可能个阿爷咧就好似 即刻出现咗， 系啦，个阿爷就好似阿祖咁样谂，做咩啫？ 细粒咗咯， 仲想？ 点先？孙妹， 我攞新抱嚟啦。 好啊， 阿老爷，咁你要知道噶嘛？咁佢真系未必可以食得到落去啊，消化到先得。 两岁人仔啦，就嚟咩都消化到啦，唔系讲笑啊嘛。 你嗰阵时得啫，而家啲细路唔得噶。 点解我嗰阵时得，佢唔得下？我想我个孙好得下噶。 绝招，绝招。 点啊？ 上个月。佢个孙浸完药酒都肺炎， 哦、 入咗医院。 哎呀，啲药力唔够 啊！阿爷去探嘅时候咧，就话啦：，你睇下个孙，除咗发烧之外冇乜嘢啊，出院啦。唔该，阿爷帮手解释啊。 肺炎啫嘛，唔使咁惊嘅，系咪先？ 嗱， 好彩有浸药酒，而家只系肺炎啫。你睇啲药酒几有用啊？ 冇嘢做啊，浸就系你浸嗰时啊，唔知点样嘅，搞佢 冻亲， 冻 亲 啊！ 我哋而家全家人一齐去浸药酒。 唔知你屋企嘅长老有冇呢种人生智慧，你受唔受得起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去到新闻。警务处公布，前警务处副处长刘业成获委任为临时警务处副处长，即日生效。警方指有关职位属牵外职位，主要职责为协助警务处处长处理大型公众活动和策划未来多项大型行动，包括国庆七十周年相关的庆祝活动等等。美国国务院批评中方泄露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官员私隐，形容是一个凶恶政权的做法。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一名女外交官日前被传媒影到同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罗冠聪会晤，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其后紧急约见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高级官员，指美方接触香港港独组织头目，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回应事件时话，有关会晤的报道泄露这一名美国外交官的个人资料、照片和小孩名字，认为做法是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应有的行为，完全无法接受。他又说，会见政府官员和反对派是美国外交官每日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不只是在香港。多份本港报章日前报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官员和黄之锋等人会面的消息，其中大公报的报道有这一名美国女外交官的个人和家人的资料。南田连德道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受伤，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早上七点几，两架私家车在兴田村对开相撞，警方正在调查。黄大仙池外一条行人隧道的连农场被人纵火，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凌晨三点几，警方接报连农场上有字条起火，消防员到场之后将火救熄，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由黄大仙刑事调查队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和有烟霞，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9点，升81点，成交金额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0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36点，升1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3.4升1蚊，友邦保险77.3升1毫，中移动65.4升2.35，建设银行5.7升6仙，中国铁塔1.92跌4仙，盈富基金26.9升5仙，中国平安88.1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6.03，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12。 日经平均指数报10,745点，升152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4美元，卖出1,50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啦。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都系快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噶，就系、是、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泊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都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啦。另外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出口机场、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财哥讨论区， 大家好，我系钟坚，又嚟到财哥讨论区啦。今日倾倾下，倾到阿财哥嘅乡下。原来啲乡口话都好有智慧嘅， 降雨咧只不过系降水嘅一种。 咦，咁啊，才哥，我哋乡下叻，旧时咧 落水啊， 落水啊， 系啊，乡下话就叫落水嘛， 就系咯，系高智慧啊， 冇错啦。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唔该，一个豆腐火腩饭啦。 冇火腩。 咁肉酱意粉啦。 冇意粉。 烧鹅奶呢？ 冇烧鹅。 西炒饭？ 冇饭。 喂，咁仲有啲乜嘢食得㗎？ 啊，好问题，我都想知喎。 咁就要睇午夜广场真係好科学啦。现时食物生产模式根本应付唔到呢个世界人口上升嘅幅度，要化解未来粮食嘅危机，今集一齐研究点样改变飲食习惯啦。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系呢个拍档上个星期放咗假，唔知佢嗰个歌艺会唔会就有进步咧吓？呢、這个星期佢冇乜点唱，所以佢一翻嚟做节目咧就不停咁喺度唱，系今日都可以俾个机会佢咧点唱，点唱嘅时间大家可以点佢读歌，系啊，希望可以咧佢一读歌嘅时候，大家就打个冷震。可以冇咁熱啊嘛！我哋有請，唔知佢一間會讀啲咩歌咧？有請曾志豪。 未播徐小明大哥嘅閃電刀。 你一間同佢一齊閃電刀啦！ 如果话咧早排系流行呢、這、一个Facebook FB 嘅话咧，而家应该系流行咧系 FC 嘅。FC 系咩意思咧？前面冇 K 字噶吓，系 FC 即系咧 fact check。就有冇加 ED 咧就好紧要噶，因为如果冇咧就只系话喂未 fact check 到、哦，如果你加埋 ED 突咧，即系你起码咧都知道咧事实经过检验嘅，咁啊真系好多噶。最近咧你喺唔同嘅群组啊都会收到好多咧问好问好，喂 FC 咗未噶咁样。嗱，而家又有一单啦，真系令人哋觉得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甚至乎大家咧去到最后系非常非常非常咁希望咧佢系 FC 突咧系证明佢系真嘅。关于咩嘅咧？因为就嚟咧就系呢一个中秋节啊，咁所以咧虽然仲有成个月先系，但可能因为大家咧实在太过想有一啲咧即系开心嘅新闻啊，大家而家谂住都系呢啲节日嘅，唔通想记住下个礼拜嘅盂兰节咩？系咪都好嘅，但系中秋节更兴奋咯。咁于是乎咧，唔知道你有冇收到啦？就系话咧嗰个好美丽嗰个心咧，嗰个西饼咧。有宣传活动、哦，内容咧就系话啦，原来呢个好美丽嗰个心咧，西饼咧，因为佢哋呢个集团成立60周年，咁即系话，只要你身份证里边咧有60，又或者系100呢两个号码相连嘅话咧，又或者你个身份证个名咧有一个好美丽个美啦，又或者一个心字嘅话咧，就可以指定地点咧免费换领一盒月饼啦，啱唔啱咧？啱唔啱数咧？又好似好啱數喎，嗬！因為你會覺得咧，以前呢啲促銷活動咧，之前都成日聽好多噶嘛，就話咧，如果咧佢係70周年咧，就話如果你有7或者0咧就有噶啦；如果佢係咧25周年嘅話咧，你有2或者5咧，通常都會有禮物送俾你噶。咁而家佢係60周年嘅，咁咪啱數咯。咁應該就搞得掂啦。咁點解18兩組相連咧？可能1+8咧，唔知係咪即係八一如？其实八一如八我都想不到跟他有什么关系。总之有就有啦咁样。咁结果呢就真的有人打去美丽的心那里问啦咁样。美丽的心呢就告诉他听是从来都没有这个图片发过出来的。是不是假的？你是不是呃我们是不是想送大特登缩衫不送啊？不是。他说因为呢原来要 fact check 这一单新闻呢是很容易的。只要你 check 下究竟这个很美丽的心呢成立几耐就得的了。咁真係啲人翻查网上资料就发现原来呢个集团呢係1956年嘅时候创立，今年係成立63周年而唔係60周年。咁如果你再翻查记录嘅话呢，嗱头先呢嗰个资料呢就话到俾你听啦，点解会係18呢？原来佢话呢喺2016年嘅时候呢，佢就真係曾经有呢个60周年纪念版嘅月饼活动呢係送我出嚟㗎。而当时就真係只要呢你係有60呢一个嘅 number 喺里面嘅话呢，原来就会有得送俾你㗎啦。咁啊当时是讲紧2016年，咁究竟2019年嘅时候会唔会再送呢？起码截稿为止咧，都系未有呢样嘢发生嘅。咁你代唔代表系呢个系一个失败嘅宣传咧？唔系，反而呢个咧系一个好成功嘅公关。你谂下，有咩环保得过咧？你用3年前嘅呢单新闻，仲要唔系自己做嘅，人哋网民系咁 share， 系咁 share。我哋当系网民 share 啦，都抵到烂啦，系咪？你突然间咧将成个热潮炒翻一次出嚟，起码我哋而家都会读俾你听话。哇，原来呢个美丽嘅心咧系几多年成立嘅咁样。不过而家fact check 咗咧，大家就知道系假嘅。嗱，所以咧话俾你听 ，fact check 嘅重要性同埋 fact check 嘅简易性，因为你与其见到就将佢 share。点解你唔简单啲上去网度打一打一个集团名，你咪知道究竟成立咗几耐咯？嗱，不过讲真吓，呢种 fact check 失败咗或者冇乜所谓嘅，因为都系得啖笑啫，你最多都系攞唔到月饼啫，系咪？其他新闻咧，你就真系唔好乱咁传啦，因为越传咧，可能都系会越恐慌噶。嗱，大家都系食物，月饼啊，食得唔食得都唔紧要啊。你话咧调翻转嗰碟福建炒饭，如果真系炒到出嚟嘅话咧，我谂你都几食唔落啊。我哋都希望咧，嗰单福建炒饭嘅新闻咧 fact check 完之后咧，系冇人走去炒饭嘅，咁就好啲啊。如果唔系，嗰个就唔系福建炒饭，嗰个系福建榄炒饭啊。风头火势，我谂如果系嗰啲月饼嘅 WhatsApp 咧，佢就未必会在意。但系如果话俾佢听系某个名牌子话庆祝60周年，只要你攞身份证两个 number 去就可以免费换对鞋嘅话咧，我谂我呢个拍档啊，真系个麦都即刻抌咗佢啊，唔系都会一点后先去嘅。佢系咩啊？黄耀祖啊！ 可能而家咧周圍嘅生意都唔好啦，就算外國都唔好啦，好多地方都唔好。其實真有好多咁樣嘅宣傳咧，想叫你買嘢噶。嗱，我哋成日話嗰啲咩雙十一啊，又好賺好多錢咁樣噶嘛。原來八月八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咧喺網上面購物嘅時候做減價嘅。我琴日都爭啲選咗手，不過我忍得住，冇事冇事，唔使擔心。錢一定是很喜歡這一樣東西的，就是當他去到外國旅行的時候，坐了上架飛機到有一個什麼的飛機餐呢，其實都挺重要的，有時都會想的，會說現在那些飛機餐好像越來越慳水慳力這樣，食物又不是很特別，甚至是不好吃這樣，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香港的航空公司他們找了一些都挺有香港特色的飛機餐，跟你們平時吃的有些不同的，這一種的想法你會覺得是好還是不好的呢？话说就系有咁样嘅，喺一个咧叫做即系众福区嘅面书群组啦，就有唔同嘅香港朋友咧就分享咗一件事，就话啦喺香港啊搭飞机咧去到日本嘅一个航班里边度啦，虽然咧因为可能飞机嘅时间咧就未必系要食 lunch 啊或者系食晚餐啊，可能通就系嗰个时间就系食一啲小食嘅，即系知道咧飞机餐嘅餐点咧就唔系呢个主菜嚟噶啦，咁样会系，但系咧当佢收到佢搭呢架飞机时候嘅飞机餐咧，都忍唔住影咗张相，摆咗上网同大家分享啊！因为咧嗰个飞机餐入边有啲乜嘢呢？首先，大部分都系香港地道嘅嘢食嚟嘅，例如系有一个包装嘅瑞士卷，有一包香港制造嘅饼，跟住咧有一个卡洛斯嗰啲嘅杂菜薯条啦，仲有一盒水咁样嘅。飛機餐變成了一個零食的拼盤，他自己就覺得呢真是挺少見，但他就亦都會這樣想的，他就說其實你給這些東西乘客吃會不會真的 cheap 了一點呢，完全不飽肚的，那怎麼算好啊這樣。不過亦都有網民就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就說不是，其實真的挺有香港的特色啊，如果我有得選的話，我寧願吃一些我們有香港特色的零食啊，好啊，你給一個叫做正餐我，但那個正餐根本就是不好吃的，所以他就說咦，還有一樣東西，全部都是獨立包裝的嘛，夠曬衛生啊這樣。其實再看下的時候呢，他還有一個雞蛋的餅仔啊，那樣東西，我自己会咁谂噶，当然而家咧，即系啲报道成日都会话香港嘅旅游业啊，哎呀，好大压力啊，前景好唔明朗啊，各样嘢咁样。其实我觉得喺一啲小嘅措施里面度谂下嘅话咧，都可以将香港唔同嘅特色咧话到俾更加多我哋嘅游客听啊。香港真系美食天堂嚟噶嘛，我哋自己制作咧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噶，即系嗰啲什么老婆饼啊，佢都已经有独立包装噶啦嘛。其实如果将呢一类型嘅咧摆咗上去我哋个飞机餐入边度，可以咧唔单止俾到我哋嘅游客免费地可以试到少少之余，佢哋了解得更加多我哋香港人嘅特色，可能佢会揾翻噶。我哋每一种嘅特色食物咧，其实背后都有个故事噶嘛。知道更加多呢啲嘅故事嘅话咧，其实咧可能令到游客对于香港嘅谂法就唔系净系哦经济挂帅嘅做生意嘅哦买嘢啦买嘢啦买嘢啦。其实我哋都仲有我哋好多好特色嘅文化传统噶。日本方面啊，想振兴佢哋嘅旅游业啊，呢一排咧都好大力咁样咧鼓励啊，佢哋忍者呢一个嘅文化咧就重现江湖。咁所以你谂下啦，外国会咁谂，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我哋嘅特色传统文化噶嘛，不如我哋都可以借住飞机搭飞机呢一程飞机，推介俾我哋其他嘅游客啊！风头火势、啊、如果我要俾佢推介啊，摆一个我哋香港特色嘅产品喺个飞机入边，作为飞机餐里面其中一个主打嘅食物，你咁中意食嘢，唔知道你又会即刻谂起啲乜嘢咧？桂花田， 梗系嗰兜咖喱、猪皮、鱼蛋、萝卜，再加埋个蛋挞做甜品啦，系咪啊？冇得走啊，赢晒！ 你唔系应该想要打翻四圈咩？ 哦，如果可以有正好正嘅麻雀咁样打咧，都 OK 嘅。嗱，头先咧，豪仔咧就问一句啊，系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咧？阿祖就话啦，诶，睇下点相处啦。系啊，如果相处得好嘅话，呢、這个宝可以帮到好多手噶。例如佢哋可以做咩啊？可以做下家务，煮下饭啊。嗱，唔好以为咧咁对佢哋唔好啊，因为老人家咧都想啊有啲细艺嘅，唔好喺度百无聊赖，终日咧等时间过噶。咁做仔女啊，翻完工之后咧，翻到屋企有饭食，咁屋 企又整洁，其实都是一举两得的。不过老人家你千祈不要以为仔女当你是四工人姐姐，但是仔女也要不要当你爸妈是免费工人姐姐。如果大家不搞清晰好这个关系，就大家都会伤感情的，知不知道啊？不过老人家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和煮饭的时候，你们有些东西真的要特别注意，如果不是就会弄巧反拙，姿势不正确你们就会很麻烦的。你知道是因为你的那些筋骨就开始麻麻地，我们要尽量保养下它，就不要伤害它。咁老人家咧，佢话咧尽量咧就避免咧踎喺度啦，或者跪喺度咧，喺度抹嘢或者执嘢，明唔明啊？因为咧咁样对你嘅膝头哥关节咧就唔好嘅。啊，尽量咧就用呢个长柄嘅清洁工具啊，以免身体咧可以向前冲啊。因为向前冲会点啊？系啊，惊你一个唔该跌亲就真系弊家伙啦，失去平衡。但如果企喺度嘅话咧，就麻烦你哋啦，就唔好平排咁企啦，最好系前后脚咁样企，咁啊稳阵好多。咁啊，仲有就系话，如果要搬重嘢嘅话咧，真系唔好自己夹硬嚟啦。系啊，搬到啲就搬到啦，搬到如果真系搬唔到，唔好夹硬嚟，因为你叭声咧，咁就真系弊家伙啦，系咪？咁啊，最紧要就系知道自己嘅身体个状况咧，去尽量做一啲你认为自己做到嘅嘢。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哎呀，我唔做啲粗重功夫啦，系得嘅。咁你煮下饭啊，做下啲轻强嘅，譬如烫下衫、折下衫啊，预备下送菜啊，其实咧呢啲都系一啲体力嘅消耗嚟嘅，都可以咧帮下你，即系叫做做下运动啊，用一啲轻强啲嘅方法。不过如果屋企咧真系老人家有佢哋行动不便嘅话咧，喂做仔女我记，即系我提醒你哋，去一啲五金铺咧去买一啲咧嗰啲叫做扶手啊，系啦，买啲扶手咧俾佢哋咧就帮佢哋转喺墙嗰度，系要有啲吸盘啦，睇下佢稳唔稳阵啦。如果唔系咧，就要转墙转窿咧，转喺佢哋喺厕所冲凉嘅位置啊，去洗手间嗰个位置啊，或者起身嘅床啊间房嗰个位置。因为咧老人家有时咧唔稳阵嘅时候咧跌一跌，其实都几大件事。你有大件事时，老人家都受苦，所以咧有。屋企有个阿宝喺度嘅时候咧，你哋都要注意下佢哋，提醒下佢哋，叫佢哋注意下佢哋嘅身体健康状况啊！ 预备咯， 预备咩啊？嚟咯，个把刀嚟咯， 闪电刀。咦，咁温柔嘅？ 大学都有柔情嘅一面， 唔系啊，佢前职嚟噶嘛？ 跟住佢起噶啦，系嘛？ 见面之前都会有 嚟啦，个鼓啊，你听唔听到啊？ 哇！嚟啦，小明大哥，闪电刀。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啦！ 素来风雨无情，茫茫前途多么孤清。 随君远走千里，但是愿望到底完成。 看我为你疯了都。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先讲下啦，原来嗰把闪电刀咧，除咗有徐小明大哥咧，仲有余丽珠姐姐。 系啊，咁啊一齐合唱嘅。好啦，好嗱，电话唔使闪啦，系啦，因为我哋播咗两首闪嘅歌咧，就真系唔使再闪啦。 闪电完啦，我哋嗰、那个。 系啦，我哋电话唔使再闪啦。展翅千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咧，就喺8月8号举行啦。咁啊， 8月30号 举行系啦。系。咁啊，派飞日期咧，我哋今天啊吓， 其中一日。 系啦，今天其中一日咧，我哋已经派完啦，大家多谢你哋支持啊，咁啊稍。后咧，我哋有其他嘅节目咧，佢哋都会派飞嘅，大家留意住啦。 记住啊吓，我哋所有已经登记咗嘅听众咧，你哋系需要喺8月24号星期六啊，得呢一日嘅啫吓，8月24号星期六下昼2点到6点半嘅期间咧，携同住你哋嘅身份证明文件啦，嚟到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咧去领取入场证嘅、 嗯。 如果听众当日咧未能够亲身领取入场证咧，就需要咧授权俾其他人咧帮你代领嘅，仲需要咧就将呢个身份证嘅副本咧交俾嗰个授权人，先至可以亲身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度攞到呢个入场证噶。 系啊， 记住系8月24号星期六下昼2点到6点半啊吓。 其实下个礼拜咧都有我哋各大节目都会继续派嘅。咁啊，而家电话号码1873888，你可以继续闪嘅，闪咩咧？我打电话嚟点唱。 系冇错，电话号码1873888啦。我哋晏啲咧就会听你电话啦。咁我哋12点之后咧就会同你一齐咧点歌仔噶啦。 系啊， 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Happy Friday。 头先阿祖咧讲咗单咧。好阴森嘅新闻俾我听、 嗯， 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们知道，所有油站职员都要小心。 系， 系啊，点知油站嘅职员啊？ 佢而家系油站先啊嘛。 咁点知你其他地方会唔会又系咁啫？ 唔系唔知系咪真系？ 起码呢一度咧， 系啊，已经 上咗报纸噶啦， 真系 报咗警噶啦。 大家都要留意住，系啦，唔好眯埋眼挂住睇手机，收钱都收错钱咯。 嗱，所以我觉得个关键咧， 收錯錢 关键反而就即系钱有关事。究竟系咪呢一个消费模式咧，容易俾人走得甩啊？ 哦、 我就谂紧系咪油站啊？即系用系咪特别容易就得啦？ 唔系 咩啊 ？Grid 啊 ，Grid 啊嘛， 叫 Grid 啊 ，Grid 啊 ，Grid 咩啊？ 鬼啊 ，Grid 毕业咋？嗱、 啊， 总之咩事咧？土瓜湾码头围道， 系 即系开埋你名都冇办法。163号一个壳油站， 系 咁咧就凌晨2点几撞鬼呢啲时间都咁鬼鬼片嘅， 就系撞鬼 咁就系凌晨先系咁啊嘛。 凌晨2点几，一名中年男子，嗱，仲要中年添， 嗯，中年有几惊啊？ 我所有嘢都咁样强调噶， 惊啊咁。 唔系认真咧，其实凌晨2点几仲唔系中年男子，系唔通一个十几岁嘅细路咩？ 咩 得咁咩？ 应该唔多入油啫嘛。 老年男子唔得嘅咩？ 系啊， 系咯。 所以大家 点 解要将个重点摆呢一个？佢系咩年龄咧？ 我谂住每讲一个字都好似好恐怖啫嘛。 吓人系啊！ 中年男子 凌晨2点钟， 佢竟然驾驶住一架集个奔驰嘅房车， 系啊，好惊！ 去到入油。仲要话打爆油缸几恐怖？ 俾杯集过奔驰我。 系打爆完油缸之后，该名男子一直都留喺车内，直至入完油窗显示收费。俾你估下几多钱？打把架奔驰应该要集个奔驰要几多钱？ 唔系即系咁样嘅，可能佢原先已经有半缸油喺度，佢再入埋嗰半缸啫，系咪？ 咁几多钱啊？ 好两百啊！唔系，即系我 都想打爆一啲嘢呢个时候，我话俾你知，望住你。 好啦，1380蚊，要啊， 过 千蚊。如果真系冇乜油嘅话， 该名中年男子竟然攞咗3张500蚊纸， 嗯， 走都唔走就走人， 即系摆低三百。嗱，你就咁讲，我摆低100几蚊 tips 添，咁样 摆低100几蚊 tips 啊，嗰度。 嗱，咁样系唔使报警噶，下一步系咩咧？ 因为即系一望，竟然系三张面额好细嘅。对于嗰个银行嚟讲，面额真系细啦， 都系500蚊。 系咯，500蚊啫，离晒谱。明通银行 系 啊， 都系三张500蚊，佢真系冇错 喎。但系我想讲咧，佢最阴湿嗰样嘢系咩咧？嗱，我都有见过阴湿纸啊，系咪？阴湿纸嘅话，佢今次有少少唔同噶。佢一半咧，我觉得你真系可以当佢系伪钞噶。佢系伪钞 crossover 咗咧，就系狮子银行加明通银行。 系 啊，佢咧好似咧一张银纸啦，一半咧就真系好似狮子银行， 啡色狮子喺左边。 系啦，仲有503个字响度啦，500咁样啦，跟住就系啡色啊，好似平时嗰啲500蚊纸。另外一边咧， 就有明通 就有 logo 喺度啦， 阎罗王啊挂晒个冠啊嗰样喺度咁样嘅。 即系你讲底同面定左定右？ 唔系 左 右 咋？咁 你谂下，你俾三张你嘅话，咁我咪俾咗咧，好似系 接埋咗 狮子银行嗰一边咁样，你睇你咪以为系真咯。 所以严格嚟讲，佢呢张阴狮子嘅正确写法应该点？ 阴湿狮子 唔系阴都系阴，阴天个阴 啊， 系啦，冇错啦，狮就狮子个狮，真系阴狮子。哇，你话所以咧，佢点解有机会呃到嗰个职员咧？咁即系如果佢折叠咗嘅时候咧，佢咪见到三张啡色嘢咯， 系啊， 然后就走咗啦咁样。 咦，咁即系摆明欺骗嘅啫。 我觉得系噶，所以咪报咗警咯。 哦，肯定要报警啦。喂，啊，真系冇冇得走啦，因为佢企喺度停留咁耐。 系啊， 有 CCTV 噶嘛， 车牌都影晒噶嘛。 系咯， 最有机会个车牌会唔会登记地址？ 九死一生 系啦，一系就九死一生，一系登记地址就华合石，再唔系就永远坟。 会唔会其实 车牌 下面都开始有啲 crossover 咧？ 走上嚟 有啲震 七月啊嘛， 咁点算咧？ 咁点啊？ 会唔会喺七月原来用阴狮子系合法嘅咧？ 系就好啊！ 十二栏一道水浸影响交通，桃园市复兴区被列为土石流黄色警戒嘅地区，预防性撤离近四百人。全台湾40,000+一度停电，台北、新北和基隆等县市早前已经宣布今日停工停课。气象局话，呢期晚强度略为减弱，目前喺台北东北对开海面，以每小时16公里向西北移动，未来仍然有减弱趋势。天气方面，受超强台风李奇马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普遍晴朗。上午10:00，李奇马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东海并靠近浙江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和有烟霞，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3点，跌57点，成交金额30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52点，跌6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1.2跌个二，友邦保险76.45跌7.5，中国移动65.35升2.3，盈富基金26.75跌1毫，建设银行5.74升3仙，中国平安87.55跌9.5，中国铁塔1.91跌5仙，汇丰控股60.25升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3，英镑9.521，瑞士法郎8.054，澳元5.339，加元5.934，新西兰元5.091，欧元8.714。每百日元对港元7.3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5点，升152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4美元，卖出1,50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出行到南，去翻油麻地啦，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而另外咧，龙翔道去翻荃湾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返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彩虹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车公庙路前深村险径、青马大桥出口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制作《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第二堂同黄耀祖哥哥玩得好兴奋添啊！会唔会挂住玩学唔到嘢噶？ 点会呢？愉快学习，特别投入噶嘛！ 我叫叶雅贤，我今堂学到乜嘢叫做专注喺一个活动上面去完成个项目。 真系个个都不得了噶！ 想听佢哋嘅表演，记得留意《玩玩星期天》嘅节目内容啦。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嚟紧星期一，等我靓猪妈同我好朋友倾下啊！如果小朋友犯错嘅话，家长应该用啲咩嘅心态去纠正佢哋呢？ 我谂首先同佢解释咗先，或者问咗佢哋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先，从中先纠正翻佢哋啦。 大家好，我系徐荣，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亲亲靓猪妈，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咧会有点唱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打嚟留言。 系啊系啊，大家咧喺网上面留言咧，亦都系无任欢迎嘅。Happy Friday 啊！十二点钟之后咧就听你哋电话。 系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fax 嚟嘅。 系啊，嗱，我哋咧平时去食饭嘅话咧，我同阿豪仔好彩，因为我哋有阿田，有阿田响度咧，佢通常都会做一样嘢咧，系我同豪仔。即我估系九成九都唔会做噶啦。 先生边张卡有优惠啊？ 系啦，呢、這个一定会啦。仲有咧， 我点解会用呢个咁嘅口音嚟问咧吓？ 系啦， 快啊嘛。 嗱，有咩优惠啊？边张信用卡有钱？即系有 优惠啊？ 咁样啦，呢、這个阿田会做啦。另外阿田仲会做多一样嘢嘅，系啦。 下午茶几点开始啦？啊，跟住我就会话 立晒所有食唔晒嗰啲嘢咯。 系啦，都会 死， 佢好多着数啊。 我妈都会 咩？上次雪糕你都攞埋， 系啊。 不过我话我唔食个雪糕定啫，你啊？ 雪糕。 高系， 都系你话唔食 啱啊！唔系，我系赞美嚟噶，阿田真系 咩？ 肯定你听我讲晒成段新闻，你就知道系噶啦。 我都要补充我妈妈嗰种悭咧，譬如我哋去茶楼一齐饮茶食饭，佢咪有啲嗰啲叫做系咪叫下兰嘢啊？嗰啲一碟碟嗰啲咧， 哦 茶界 ，sorry 嗰啲唔叫下兰， 即系 茶界啊， 一碟花生、 花生啊、酸菜嗰啲咧，咁大家食到即系杯盘狼藉走嘅时候咧，佢就会望住嗰度有几兜花生嗰种。唔好嘥啦，跟住有兜就攞兜，冇兜就攞纸巾包。我同我老豆永远都系做嗰个话，唔好啦，做乜嘢倒啲纸巾倒啲花生落去？佢话：，嘿，做咩啫？咁包翻嚟可以再食噶嘛？煲粥又得，咩、 哎、 都得啊！咁样 真系唔咩啦？ 乜嘢啊？ 咩啊？系咯，我都好想知。 你想讲咩？ 你暂定煲定扁噶？我未 get 到。 乜嘢啊？真系 系咪真系温柔 啦？ 地 唔玩得啦，系啦， 系啊，五奇龙啊， 三碟嘢可以唔要噶，退翻俾佢唔使收你噶。 嗱，你睇下呢啲真系纸底精。明眼 交流 赞你噶田，嗱你仲有一样嘢你系会做， 我从来 唔 够胆 做， 我从来唔够胆讲话退咗个茶界去，我唔敢讲。 同阿妈讲话，哎下次咧如果嚟咧，大家又唔食嘅时候咧，系我要揸住个麦有歌声咁，咁咧。 就叫佢可以退翻俾佢，退翻真系唔好，一来唔好嘥，二来唔使收钱啊嘛。 系系。 如果你中意食嘅咪食咯，如果唔中意食唔好嘥嘛，系咪？ 仲有一样嘢，阿田一定要做好紧要噶，对单。 哦，咁啊系。 check 清楚咧，有冇收多你钱系咪？ 唔系我咩单都对嘅，你知唔知我超市买嘢我都对噶。 啱。 喂，有时有一间咧，真系经常错价钱噶。 即系咪佢标嗰个价钱同埋佢收嗰个价钱系一样 啊？真系。因为咧， 有一间系专门咁嘅咩？ 唔系唔系专门，即系好多时都出错。 你讲到咁 小心，我哋咁样讲， 好多时咧都会有呢个出错嘅。譬如可能佢30蚊买两件啦，去到佢嗰度咧系35蚊咯。咁你哇！你35蚊就多咗 幾元，俾錢嘅時候就變咗35蚊啦， 係啦， 賺咗5蚊， 係啦。 唔係你最緊要講個地區啊！我叫嗰位老公唔好喺嗰度買嘢，如果唔係翻去賺俾老婆老二仔啊！ 唔 係 啊，佢集團嚟噶嘛，咁你點樣知道邊間啫？ 我用嘅方法，如果係超市嘅話咧，我買嗰陣時候，我大概會睇到嗰樣嘢幾多錢噶嘛，佢咪會逐件貨品貨物咧就過機嘅，過機嗰陣時候我會睇下咯。但係成張單咧，我都冇看過 check 嘅，係咪？但今次發生咗呢件事咧，我諗阿豪仔你就一定解決唔到噶啦。 點解？ 究竟個問題出咗喺邊度？结论是他收多了人的钱，是一个食肆来的食嘢的。那我看到那张单有什么食物呢，譬如有水煮鱼啦，有沙姜鸡啦，又有野饮啦，我想你都是一个是即小茶 套餐 那些。因为套餐就整个套餐收钱啦，他就逐个货物呢 okay. 即是你叫了什么东西吃。嗰碟餸咧幾多錢列曬清楚出嚟嘅，咁樣咧你對翻咧你逐樣送去對翻嘅話咧，都冇出錯嘅、 哦， 但係得出嘅結論 價錢就錯啦， 個價錢係錯咗嘅，咁 即係佢加錯咗， 係得啦， 加錯數， 但係你入數啊，我食咗沙姜雞，我食咗水煮魚，佢就會入電腦噶啦，咁樣收銀機咩都好啦， 電腦錯 入咗之後，到最後尾，但個大數唔一樣喎、 啊，因、哦、為就好似上次便利店事件咁樣，有人塞多咗兩包煙落去咯， 唔係 啊，即系譬如唔系好似我头先咁咯，可能嗰个水煮鱼系100蚊嘅，咁佢咧打机咧，即系入机嘅时候变咗150蚊啦。 唔系，入机都100蚊。 水煮鱼如果系100蚊嘅话咧，佢嗰个单都系打100蚊。但系点解佢都仲有龙溜？嗱、哦，我咁讲啊吓。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点、 哦、都有问题，因为真的收多了钱的、哦、 加餐服务费。 不是这一类型。 杯水原来要收钱没计下去。 不是都不是。 就是、茶界咯你意思。 不是这类型茶界啊各样东西。 收多了多少钱 ?100 蚊。 收多了 100蚊。哦、100蚊 都是。100蚊都不少的，如果个个客人都收到100蚊的话。 收多 一 是 你 挺 难发现的重要是。 我帮了你去捐钱给希望工程。 不是。黄耀祖希望工程。 切蛋糕。 唔系，都唔系， 都谂埋 咩啊？而家切蛋糕要收钱噶嘛？ 清洁费， 唔系清洁费， 又唔系清洁。 咁呢个费用系咪？ 电视费，你又坐喺茶餐厅睇电视，成要收费？ 唔系 交电费啊，好冇？ 唔系电视费，唔系话个电视好费啊，系啊，可以交电费啊，喂，可以收水费喎、啊。 呢个服务我想知道啊，呢个 系一个服务， 唔系服务嚟 嘅， 又唔系加错数， 又唔系冇 嘢食， 唔系有冇 信代噶？佢咁样讲，仲要冇话俾你知 哦。咁啊，即系话佢有曾几何时你张台有10个同事服务你，我哋收过10个同事嘅服务费。 都唔系， 都唔系，系 extra 噶， 绝对系 extra， 睇唔睇到噶？ 睇唔到， 即系佢 extra 嗰个吊 位 啊！ 你可以话睇唔到，但你要好小心，好小心，好小心，计完再计，你先至会计得到。 哇！刁转， 咁刁转，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 我哋要揾翻一啲而家读紧小学嘅同学先得啦。 啊，因为啲数学题 系好深嘅，我谂要交俾 佢 哋。佢 哋有机会答得到啦。点解咧？我举一个例子，即系我哋头先话，譬如我哋当佢食咗水煮鱼，系100蚊嘅， 系 沙姜鸡系100蚊嘅，跟住饮咗两杯嘢饮，夹埋都系100蚊咁样啦。三样嘢就300蚊啦，系咪？ 加埋一都系330。 但系点解会变咗400蚊咧？ 点解会变咗400蚊？佢就系咧喺所有嘅数咧，全部都冇错。不过佢加埋咗个总数之后，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我哋食咗三样嘢，你系300蚊噶嘛？佢就打咗400蚊。但因为佢唔系食三样嘢啊嘛，佢中间之前有好 即系 好长张单嘅。譬如我睇到佢个张单有 10样嘢嘅， 系啦，大约有10样嘢，有啲就288蚊、333蚊、138、144咁样，加埋晒成条数咧，理应系1430蚊，但佢就喺总数嗰度咧系打咗1530蚊。 哦，咁其实唔系计错，佢特登写啫嘛。 系 因为佢特登写好，冇理由嘅， 唔系写噶，因为佢一张电子单嚟噶。嗱，你写嘅话，人手计可能真系唔小心啊，一个一字同个二字啊，揿错咗，多咗100蚊，你都会了解。 但 系佢可能系即系手出错啫。 我知我知，但系佢嗰啲数字咧，我即系我未用过收银机啊，佢唔系应该系直接运算然后出个数字嘅咩？定系原来佢就自己人手打嘅？即系 我俾你哋睇啦，嗱，呢一张咧就系嗰张嘅单，系完全我哋平时，譬如你当你去超市啊。 系 咯，样嘢一张电脑单咁样嘅，就写到明咩食物收几多钱， 一定死硬噶。除非你自己计一次，如果唔系，你一定会信佢噶嘛。 冇错，因为你就算你对咗单嘅话， 你当系自动运算噶嘛，定系 每一样嘢食系几多钱咧？其实佢已经系列得好清楚噶啦。 但 系个大数都唔知点解会多咗100蚊。 佢自己个换算就变多咗100蚊咯。 系啦， 而电脑系唔会换算错噶嘛，正常嚟讲。 咁呢个单可 即系人手，即系原来嗰个所谓嘅银码咧总。数咧系自己打落去的， 又或者系佢根本喺个电脑度做咗手脚，就系、是、总之嗰条数内只系会，总之你加晒所有数，明明系990蚊嘅，会变咗1090蚊。 我想话呢样嘢，我都会中伏。 一定 中 啦，一定中伏。 其实咧，我咧喺譬如酒楼啊嗌嘢食嘅时候咧，即系一围台咁嗌嘢食咧，我都会 大概知道每碟送几多钱。 嗱，我唔系，我净会写嘅，即系譬如你会，唔该阿姐，你俾张单我，譬如我要生炒排骨， 我真系赚到钱嘅，你谂下， 佢食嘢好攰啊。 生炒排骨88，跟住咧唔知咩咩， 系啊，炒通菜系啦， 我写埋个价钱喺度嘅，我会大概知道哦，我叫咗几多钱嘅送，咁跟住加埋嗰啲即系茶介啊、饭啊嗰啲大概你知道俾几多钱咁，但 系 你话咁样，因为我已经记低晒嗰条数系咩啦嘛，我望到譬如生产白骨， 你唔会加一次出嚟， 我唔会真系咁样加一次， 啊、你唔会噶。 哇，可能即系年终我哋都可能冇咗好多个一百。 佢最后有冇解释噶？当我查下发现咗之后， 佢就净系将呢件事咧， 边度嚟计啦？ 土瓜湾， 土瓜湾， 香港嘅、 啊 okay, okay. 香港嘅土瓜湾，就有一位嘅朋友咧，就去咗一间嘅食肆，食完咗之后咧，就发现咗明明叫咗11样嘢，个总数咧就1530蚊，但如果系后屘佢用计数机计之后咧，就发现总数其实只系1430蚊。咁嗰张单明明真系列得好清楚，俾咗你哋两个睇噶啦，系咪？ 但系嗰咁多样送系冇错噶，都系，但系原来个总数哦加咗嘢啦。 报道就冇讲到咧，究竟呢一个嘅事主系当场发现咗啊，之后了解咗啊，又或者之后去点样去处理，冇讲到嘅，但 系 就摆咗上网啦。 呢张单真系冇得改噶嘛，佢真系拿住呢张单， 系啊， 你都 中招啦，点系咪？ 一定中招。即系除非咧，除非你嘅疑心系大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将每一个项目对完， 每个 item， 仲要自己攞个算盘打多次。 系啊，因为你咁样好样衰噶嘛。 系啊，同埋你冇理由会质疑嗰个计数机噶嘛。 我中意阿田呢个 term 啊， 怕样衰啊嗱，我都唔想人哋收多我钱噶， 系 咪？我大概我唔会好似你咁写出嚟，但 系 你叫嗰未送，大约几多钱？脑里面你都大概计到啊，应该走唔甩，大约可能系哦，你食完一台人啦，咁可能系。1340咁样啦， 大概咯。 嗱，佢 就系 食住你呢 个 数啦，千 三 四，佢就中间就食你100蚊啦，咁样。 系啊， 系咪真系好唔好咧？呢一啲真系。 但系我想话嗰、那个即系呢个市民咧，好精明眼。 其实佢绝对可以咧，我唔知佢有冇后续咧。呢位市民 我都想知道， 系可以攞住呢张单，其实系直接去消委会度投诉都得噶啦。 系啊，亦都有网民即刻同佢哋讲 啊。你唔好纵容佢啊嘛，因为嗱又唔开得嗰间铺头名住，咁大家又唔知喎， 下 个 钟 我 点算？ 都冇讲到过， 系啊，你唔开得名住，一阵费事又俾人话你咩影响商誉之如此咧， 系 啦，咁你应该去消委会度求助、啊。 我哋都戴定个头盔先，即系因为佢而家呢个报道咧就冇讲到嗰个食肆个名咧，就 系、 是、有格仔打咗嘅，即系我睇唔到个报个铺头叫咩名咁样啦。 因为佢自己可能都要调查，咁啊即系望下发生咩事。咁但系问题佢真系咁样加到条数，喂，因为你会觉得嗰条单咧系电脑揿出嚟个 total 数冇得。即系应该冇得做假， 冇得系咯，我哋谂住， 因为你手写单就话你加 错数系咪？ 写多咗100啫。 其实手写单你好难睇得咁清楚噶，因为鬼画符咁写啲字。 鬼画符我唔理佢都系写个数字。 嗱，我想话，如果你头先讲人手计咧，你有冇去买面包店嘅嗰啲面包店买面包嘅时候咧？嗱，好多时咧，佢分晒类噶嘛，譬如可能系6蚊一个啊，8蚊一个，佢分咗类啊嘛。咁咧，我试过咧买，譬如买5-6个包咧，咁我已经唔记得咗自己买咗8蚊有几多个，6蚊有几多个。咁但系啲阿姐咧，佢哋认得噶嘛，你见佢有阵时执嘅时候咧，佢好快佢就8蚊6蚊咧。 总数38啦，咁样 系 佢冇单噶，因为有阵时嗰啲街坊生意嗰啲咧， 嗰啲我又信啊， 你又信噶， 系啊，即系我都唔会呃。 佢讲咩我就哦38蚊俾你啦，咁样。 我琴日咧又 仲有一个，我仲 你唔通啊？嗱，你谂下你做唔到咧？阿姐等等， 等先，八蚊几多个？呢个几钱？ 我 mark 翻先，8蚊肠仔蛋，8蚊。嗰个咧吞拿鱼子咧12蚊，哦加埋20蚊。 就话使唔使计到咁清楚？你咪阿姐都唔信 啊？我相信，我相信阿姐会点做咧？劈翻晒你自己执个。 系啊， 阿姐真系坐你都傻。真系 又真系，因为琴日咧我又去买面包啦，跟住买咗啲蛋挞啦，买咗啲即系蛋糕咁样，加埋 你今日讲咗两次蛋挞，我好想食蛋挞，搞到 你计啱数先有得食嘅，计唔啱数你冇得食嘅， 咁我一世都冇得食。 加埋埋70几蚊，我哇买个包买啲包啫都要70几蚊， 会咁贵嘅？ 跟住咧佢话我即系你话斋，我开始有质疑啊，点解会买咁多？ 但你唔通真系计一次？ 跟住佢话你唔使担心，我有单俾你自己计啦，咁样即系佢有张单好清晰嘅，系冇。 他哋有啲系好醒噶，真系、我琴日喺楼下自己 canteen 买嘢咧、我都怯咗场啊！咁咧，我明明我买咗个饭，跟住加个汤就走噶啦嘛。跟住佢话31蚊，跟住我唔系喎，平时唔系要20几蚊嘅啫咩？ 咩平时都系31蚊噶？ 唔系，跟住我望住佢个牌咧，佢写住即完快餐就28蚊，定唔知26蚊？ 系 咁，我计嚟计 咁，咪冇计我职员咧？ 廿六咪系啦，咪但系如果唔系职员咧，又收少咗个钱，因为非职员要36蚊。咁我望住。26定 28, 就算加埋外卖1蚊都係29啫，或者27啫。 咁有31 蚊呢，度见咗我张单就寫住30蚊喎。度我连呢个胆量都唔敢质疑佢。 你有冇要餐具啊？餐具加1蚊嘅 喇。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要嗰啲餐具啊，我自己有带匙羹啊。 咁可能两个盒就2蚊啦，收係咪啊？ 唔係佢冇啊，嗰张单净系 写30蚊或者31蚊㗎喎。 係咯，但係你有冇留意到佢仲要写住职员餐其实系28蚊。 我下面几多钱。 有啊，嗱死啦。你睇我哋自己地图都惊 啊。职员啊，我做咗咁多年都唔系啊。 佢会佢系唔系都预你嚟攞餐具需加你 钱。 冇噶，唔系 噶。楼下定系你要额外讲佢先至会，同埋先至会计你钱。 系啊，你睇下，所谓据理力争。 所以你话钱几重要啊？ 慎防意外生。 我哋去到边度买嘢都带埋钱。 唔系，我决定咁样。我决定咁样。我哋下次去买嘢，如果譬如我哋喺晴天买嘢，我同佢讲。桂花田想要个腿蛋字， 12蚊都得噶啦。 桂花田想要，系跟住后边嗱，楼下晴天话：啊，点解由朝到晚都系桂花田嗌嘢食嘅？成个港台冇人买嘢食， 全部都好大碟啊！跟住， 其实我哋讲紧笑啫，我梗系信我哋晴天啦，佢应该有啲收费，我唔知啫。 停不低的计划。地建立 BB 班边每日而画惊心动魄，每演及前达流水石做马达，流水石面对白零空间为岁月留白，一天路程太多的抉择，长袖或背心，零食或正餐，护理跟灿烂，落或上班，前行还是转弯，犹如停顿瞬间，明日已经到站，常期望安定，还期望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不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嗌嗌嗌嗌停，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翼已追不到，当骨牌卸下已知道，上路天天逼我进步，但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离别或结婚，和睦或认真，问我怎去办，停下或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目，肥皂剧日与夜延续，参演下去，那一天结局，我想好好抉择，好想挨暂停，想一想那样过，怕想一想以后，身边观众变离座。 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毕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嗌嗌嗌嗌嗌停，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亦已追不到，当骨牌射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难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亦已追不到，当骨牌射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难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陈奕迅时代巨轮啦吓， 嗱，大家去过日本咧都知道咧，日本都成日都要用汉字噶嘛，咁但系佢汉字同我哋嘅啲字咧都解释会有唔同噶嘛， 有时似嘅，有时就唔似，即系之前都有啲新闻 系 啦， 系啦，汤就已经系 温泉 啦， 系啦， 咁我哋汤系真系有汤噶嘛，系真好唔同噶嘛，咁啊，譬如佢哋嘅汉字人心喺日本咧就系叫落系红萝卜，佢嘅床就系叫做地板咁样吓，咁啊，佢近排咧喺呢个地方咧有一个叫做五股在台湾有个地方叫做五一二三四五个五，股是股票的股。 OK OK， 系啦，咁咧有啲日本人咧去到咧个台湾时候见到五股，哦，都要咁噶。 因为五股呢个字在日本嚟讲咧，有个特别嘅意思嘅， 系啦，就有五个屁股。 我都谂咗， 我都系谂咗， 我先谂到呢个。 好啦，嗱，其实都近嘅， 五即系可能嘅意思，即系话冇咗个屁股。 唔系嗱，五咧纯粹系讲数字系真嘅， 系真嘅， 系个股咧就话嗯， 系咯，应该有五个屁股咯。 唔系咁样嘅，都有啲意思。 同身系咪身体唔同嘅部分嚟噶？ 五个股嘅罅。 点啊？ 咁佢唯有估到咁嘅啫喎， 打鼓嗰个鼓 系啦。咁因为咧喺日本嘅汉字咧，佢哋有个叫二鼓嘅。 二鼓 咁二鼓咧就话咧系嗰啲花边新闻咧，即系话咧嗰个人咧好好色啊，即系 系啦。咁如果五鼓真系好好色咯， 非常咸湿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二鼓都咸湿咯。 即系系啦，即系话二鼓即系话咧，即系你啲花嘢，即系讲紧即系 花野草。 即系嗰啲男人咧，识呢个识嗰个咁样嘅。佢话五鼓。咁你咪哇一个人搭五条船啊，咁样好咸湿啊！佢哋咁样，你见到五股呢个牌啦，哦，咁样 即系等于我哋搭两船就系花心，有个地方写要搭八船， 系啦， 你就觉得哇呢个即脚抹成点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务处公布，前警务处副处长刘业成获委任为临时警务处副处长，即日生效。警方话，有关职位属编外职位，主要职责为协助警务处处长处理大型公众活动同策划未来多项大型行动，包括国庆七十周年相关的庆祝活动等等。警方被質疑在近期警民衝突曾經使用過期的催淚彈。香港大學理學院講師麥家慧說，催淚彈的成分 CS 催淚毒氣有效期應該為3至5年， CS 氣體屬複雜化學結構，可能隨著長時間存放而降解，不排除催淚彈發射之後經加熱會釋出其他有毒氣體，例如山埃、光氣等窒息性氣體。麦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过期催泪弹释出其他有毒气体的浓度，要视乎释放地点的空间有几大等因素，很难一概而论。但同时，过期催泪弹亦都有机会因为加热机制失效，未能释出 CS 催泪毒气，令警方使用后未能控制示威者。他又说，有文献指出短时间接触大剂量催泪气体，或低劑量但長期接觸都會對身體造成不同程度而長期的損害。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治委員陳亞丁表示，不忘初心，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致力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坚决同邪恶分裂势力斗争。陈亚丁今朝喺一个捐血活动致辞时表示，驻军进驻22年以嚟，忠实履行驻港使命，始终爱民、爱港亲民，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加强同香港同胞血肉联系，让更多香港市民走近同埋了解驻军。他期望大家相信祖国、特区政府同埋驻军，坚信喺大家共同努力之下，香港明天会更美好。超强台风利奇马的暴风圈进入台湾陆地，至今造成一死三伤，死伤者集中在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一名六十几岁男子寻日爬树修剪树枝的时候不慎堕陷，撞伤头部，送院之后不治。苏花公路深夜有大树倒塌，宜兰一度水浸，影响交通。桃园市复兴区被列为土石流黄色警戒的地区，预防性撤离近400人。全台湾40,000多户一度停电，台北、新北和基隆等县市早前已经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和有烟霞，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8点，跌92点，成交金额36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8点，跌81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1.4跌1蚊，友邦保险76.05跌1.15，中移动65.25升2.2，建设银行5.73升2仙，盈富基金26.75跌1毫，中国平安87.65跌8.5，中国铁塔1.91跌5仙，汇丰控股60.15跌5仙，港交所243.4跌3.4，小米集团8.98升7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2，日元106.0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7.051，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97点，升104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04美元，卖出1,50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天马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市超域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同埋青马大桥出口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嚟紧星期一，等我靓猪妈同我好朋友倾下啊！如果小朋友犯错嘅话，家长应该用啲咩嘅心态去纠正佢哋咧？ 我谂首先同佢解释咗先，或者问咗佢哋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先，从中先纠正翻佢哋啦。大家好，我系徐荣。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亲亲靓猪妈，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 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不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继续呼吁你，啱可以打你1877388啦吓， 而家都可以打嚟 啦吓。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有一啲即系消费优惠嗰啲咧，你要自己 check 住张单啦。 系，如果唔系就可能会蚀底啦。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有一个咧就系消费着数又要介绍俾你，這個、呢个咧都系阿祖咧就揾到个好嘅龙溜翻嚟， 其实 都唔错嘅。 但系真系咧，你会觉得啊，咦 ，OK， 原来仲有咁嘅渠道咯，我自己好嘛， 系冇错。 渠道， 如果我话买枕头， 系 即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啦。枕头你 买枕头真系苦事嚟噶，我觉得 床褥同埋枕头真系好惨噶嘛，因为平时你买衫你都可以试， 佢哋唔惨噶，系买嗰个惨啫。 系啦， 床褥本身唔惨， 你揾到啱嘅就好咯，揾唔到你买嗰个真系好弊翳噶，其实真系。 大家都买个床褥啦， 系。 我想问大家买床褥，即系香港买床褥嘅时候咧，系点样去买嘅一个张床褥？即当然梗系去铺头嗰度啦，但系问题系点样拣个张？我意思系话， 有朋友介绍啦，即系话啲咩嘅品牌好啦， 系咪？ 自己试过嗰个品牌觉得 OK 嘅话咧，都会试。但系有阵时佢哋好衰噶，因为佢哋咧成日都会话啊，我哋有一个更加好嘅版本啦，旧嗰个咧你用开你瞓得明明好舒服嗰张咧，佢唔再出，但 系 佢变咗一个新嘅版本，又话唔知道加咗个软垫啊定点，但你未必喜欢嘅，但你真以为哦咁啊仲系 upgrade 咗嘅，你应系好啦。我而家瞓紧。嗰張咪咁咯， 係啊， 牀褥呢啲， 我哋知你嗰張真係好嘢嚟㗎，係 啊， 即係如果有賊打劫咧，揾唔到夾萬，揾唔到錢， 搬個牀褥走啦， 搬個牀褥，哇，抵到爛啊，真係， 係啊，貴過，但係最終如果呢張我都唔覺得瞓得好舒服， 係咯， 好慘啊，真係， 秉承你白膠張嘅優良傳統咯， 係啊，又下一城啊，真係， 嗱，所以咧，咪同埋咧試嗰陣時咧，你喺大庭廣眾。咁你瞓人哋嗰张床褥，因为你一定会瞓得要试噶，系咪啊？大家都有试噶嘛。 冇错。 你边瞓得舒服，边瞓得够，即系或者边住 瞓得唔够系最重要的。 你都系瞓五分钟嚟，嗱好大 胆 噶啦，十分钟嚟，因为你转嚟转去啊，几舒服噶，你张张都会觉得几舒服。 同埋咧，点解你会觉得舒服啊？当阿子，因为你去行街行得好攰啦嘛，我突然间有得俾你瞓低喺度试，其实当阿子咧嗰张床褥系令到你系可以散 relax 咗， 即系分分钟你瞓喺公园张长凳一样咁。系，系咪先？同埋你喺大庭广众，你又试唔到好多动作。 就系啦，系啦， 枕头亦都系一， 你又冇理由同埋隔篱嗰个一齐咁样，喂，咪一齐瞓啦。 唔系动作嘅意思，即系话伸个懒腰。 哇，我系同埋隔篱嗰个一齐瞓嘅。 我知，但 系 你 瞓下舒唔 舒服啊？你都系一齐瞓啫嘛，你会唔会揽住佢啊？ 系啊， 我平时都唔会揽住佢瞓嘅。 咁惨啊！佢真系唔理你噶， 唔系 好惨啊！真系，佢一定话佢唔理佢啦。中间咪有 Molly 隔住咯， 系咪 先？譬如我又要有乖仔喺度，摄不摄先得噶。 嗱，系啦，即系话平时你瞓觉嗰个习惯已经冇咗喺度啦。 系， 咁我咧对上嗰次买嗰张咧嘅时候咧，买个枕头嘅时候，我嗰个环境咧，嗰间咧即系佢哋嗰层，嗰层 暗啲灯俾你啊。 嗰层咧就系专门店嚟嘅，就系专卖床上用品嘅，即系譬如床铺被冚啊、床褥啊、枕头 嘅。 冇玩具嘅，好 冇玩具，乜小朋友都要噶嘛， 有冇水杯埋啊？ 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嗱，你想试？好彩咧，我拣嘅时候咧，大家买床嘅时候咧，真系唔好拣啲人多嘅时候。 咁一定啦， 我通常系拣佢哋一开门嗰阵时，我早去嘅。 系啦，一系早去。我嗰次咧就拣咧系 收工， 唔系晏昼三点零钟，真系一个会翻工噶嘛，系我呢啲吓，系咯，即系咁可以去行下啦。系啦，咁啊下昼行啦。哇，佢哋我话你等等啊，我不如调校少少。少暗少少嘅灯，咁你 我帮你解翻人妻嘅音乐啊！ 瞓着咗啦， 唔系啊， 零秒。 真系啊！佢话咧，你咁样咧试咧，系嗰个姐姐话你试得唔够嘅。咁即系当然佢咪调黑佢啦，即系调暗佢啦。跟住咧俾你慢慢试，试到够为止。 哇！ 真系， 但系好唔好意思噶咁样试法。 阿田术好噶， 我真系唔好意思。 我认真话佢咧， 我呢一样嘢我真系会试得好清噶，因为成日买都错啊，啲钱又白交张啊，跟住啲枕头啊，一屋都系枕头。试嗰阵时个个都好似 O K， 用嗰阵时候，哇！点解你塌得咁快？ 但系唔得嘅，因为我瞓觉咧，我真系如果譬如话咧瞓得着就冇嘢啫，瞓唔着咧，我会有好多动作噶。 例如咧， 我只脚咧会伸到好直咧，绷到好直咧，跟住咧突然间咧，好似人哋打水咁样咧，砰砰砰砰砰咁样打噶。 咩意思？咩 人嚟噶？ 你瞓唔着咧，突然间你就伸只脚伸到好直，跟住就咁样咯。跟住就揼揼揼揼揼揼个通 风口， 真 系 唔 系冇嘢噶。 佢都惯啦，因 为佢好多弹簧吸到震噶嘛。咁呢段啲动作。你点喺嗰度现场做咧？ 真系唔好啊！你点 做 啫？我以为你真系太独特啦，你知唔知？ 好 听嘅 人，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喜好噶嘛。 我想话你呢个怪癖，唔需要家主喺你嗰张床度瞓得舒唔舒服啊？ 舒服噶！如果嗰张床硬崩崩，我打你下，哇！我只脚打到痛噶喎。 翻转头， 你有冇谂过戒 啊？ 戒呢一个咁样嘅习惯啊？ 点解要戒啫？会伤害人噶。 真系同埋你成 日系咪 我自己啫嘛，咁都要拉我。 瞓上床你应该瞓得着啦， 我都系浸会嘅啫，唔系啊，都系瞓得着，但系你都有啲硬啊，或者太软啊，舒唔舒服咧都要。 即总之点试咧，你用尽几多方法去试，不论系床褥又好，枕头又好，你点样都试唔真嘅。 唔系有一个 tips， 讲埋呢一个小 tips。虽然咧呢个系唔正确嘅使用方法，但系好多人都无可避免会咁做，就系、是、坐喺上面睇书、睇报纸、打机。佢张床褥唔预你坐噶嘛，所以咧其实当你试嘅时候咧，你无可避免咧，你都应该试埋咧。当你坐直嘅人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因为太软淋淋啊？ 但 系 呢一个咧， 你根本就坐到你腰骨挛会痛咧。咁除非你能够戒到唔喺上面坐低。如果你戒唔到嘅，譬如我老婆咧，就佢话佢系戒唔到 嘅， 佢习惯嘅。咁所以佢话咧，佢唯有拣张床褥咧，就系瞓得又舒服之余咧，坐都不能够太辛苦。 但系坐嘅话咧，会咧连系到咧，就系你究竟嗰个咧。你后面有几多个枕头啊 ？cushion 啊，去垫住啊， 我而家有啲太淋啦，不过唔紧要啦。但系阿祖啊，揾到个最好嘅方法啦，而家 唔知系咪最好，我就试紧嘅。因为咧就成日你有一个地方你去咧，咩都好啦，你硬系觉得佢啲枕头好好瞓，晚晚都瞓得好好嘅， 系 就系、是、酒店 系啦，同埋你坚真系瞓咗喺度一晚噶嘛， 系啦， 起码都一晚， 起码都一晚。跟住我就发觉咧，有几间酒店咧试过去旅行住嗰阵时咧，就会即系觉得，好想盖埋你个枕头走啊！你个枕头咁好瞓嘅，张床褥瞓咁舒服嘅，咁样 我试过咧话，喂，可唔可以攞埋佢张被同埋枕？我俾只俾钱你嘅咁 样，你俾我攞走啊？咁系咪？有冇试过问啦？ 有试过问，跟住咧佢就话，其实咧呢啲系可真系可以买嘅，我哋有个价钱表，跟住睇，哇， 有计有计，其实佢都有个表嘅， 而家放低嘅，好贵啊！ 嗱，我向住呢个方向进发，就喺度谂咯。我估其实我唔系第一个知，大把人咁样做噶啦，应该都系，即系都唔系啲咩，我哋自己三个发现新大陆啫，只不过系，即系我就想。上咗一个酒店的网站，佢系连锁经营嘅， okay, 即系全球都有佢嘅酒店噶啦 ，M 字头嘅咁样。跟住呢个 M 字头嘅酒店咧，佢就睇翻佢哋用咩枕头。跟住原来咧，佢哋系有嗰啲咧超连结咧，系、可以掕翻去佢哋公司专系卖佢哋，譬如床铺啦、枕头啦、 床褥。 我就唔知唔 sure 有冇床褥，但系咧就仲有佢哋，譬如佢哋譬如就算佢哋冲凉啊嗰啲简易啊，嗰啲 牌子噶嘛，嗰啲写晒噶， 即系你。你是可以买到你瞓过嗰同一种嘅枕头，你 系 佢仲有唔同嘅类别噶，因为你都有得拣噶嘛。我用硬啲嘅系啦， 有得拣嘅系啦， 有啲就好似海绵嗰个质地咁样，有啲 太空棉，有啲 太空棉， 系 啦，你就可以拣翻咧边一种嘅枕头。 系啊， 跟住佢仲会送到嚟香港。 哇！ 我最新近咧就啱啱就订 咗 两个 枕头， 枕头 ，OK， 订咗两个枕头就试下。 仲要有六几字度啱啱好 六五。即五折咯，跟住咧就个价钱都唔贵，1,300-1,400咁样咧就有两个枕头。你计翻咧，而家喺门市度买咧， 系 真 系真 心贵噶。 我认真啊，呢个价值即系六五折之后啦。如果佢正价就真系贵嘅，讲紧。 但你有冇担心你唔系喺翻嗰个环境，唔系嗰个气氛， 有人咁 讲 嘅 之余就冇咗嗰个， 因 为 我隔 篱 嗰 个 好烦嘅，佢成日觉得其中一样嘢，佢去到酒店会瞓得舒服咧，系因为间酒店大过我哋间房。 冇错， 个环境大咗、舒适咗嘅话咧，佢嗰、那个。 冷氣嘅設備啊，即係啲風點樣流啊嗰樣嘢，佢又覺得係配合到嘅咁樣，會唔會係成套嘅咧？嗱，我都唔知，但起碼我就試咗買兩個枕頭先。我係有 check 過咧，多過一間嘅酒店嘅，因為我頭先都話咧，你去唔同地方，譬如我話我去馬爾代夫嗰個枕頭咧，真係好好瞓，但係就另外一間嘅連鎖嘅酒店嘅經營嘅，但係嗰個咧就只係會送去澳洲啦、美國同埋加拿大，其他地方咧就唔會送去嘅。 上 淘 寶揾下咯。 咁 喂呀，边系啱数嘅啫？ 淘宝都可以有连锁酒店噶。 嗱，我唔知道啊吓，总之我就跟住就揾咗另外一间，咁都 OK。我觉得因为个价钱相对合理，好似阿田咁讲，我瞓过几晚咧，起码都我都仲觉得系值回票价。 系啊系啊， 因为你真系喺嗰啲叫做铺头度咧，你真系瞓嗰五分钟，最多俾你十分钟嚟，你唔可以真系瞓咗一整晚噶嘛。所以咧，酒店嗰个枕头同埋床褥咧，系同埋嗰张被系最直接嘅。 我哋等你攞到货翻嚟， 呢几日有噶啦， 汇报俾我哋听下。 系啊，好啊。 但你唔准夹硬话舒服噶喎。 我唔会噶啦，我唔舒服梗系话唔舒服啦。 你唔准就算冇晒啲气氛啊环境，哦好好正啊，动感。 我自己製造啲氣氛出嚟， 費事俾我哋話佢白膠醬。喂，我想話咧，咁你多咗嗰啲枕頭，你因為你買過無數個噶嘛，點處理啊？你真係掉啊？ 我又冇掉噶喎，因為咧我有平時你嚟打麻雀嗰間房咧，嗰張咪係梳化床嘅，咁我就會將佢，譬如有其他人客嚟要瞓嘅時候咧，咪係瞓。枕头咯，所以我有试俾枕头噶，系啦，我有几个试。 佢本身系有间酒店房嚟噶，几时去你屋企 check in 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都毕业咗一段时间啦，你有冇啲乜嘢计划啊？ 我仲未决定继续升学定就业好啊，咁你又点啊？ 我近排咧参加咗展翅青见计划嘅在职培训啊，可以边做嘢又可以边学嘢，增加工作经验嘅同时，又可以了解到行业嘅概况噶。 咦，听落几好喎，有冇多啲关于计划嘅详情啊？ 等我简单介绍下个计划俾你听啊。嗱，当你申请咗成为学员之后咧，计划就会安排专业嘅社工为学员提供个人化嘅就业辅导同埋在职支援，亦都咧可以报读咧计划提供嘅职前培训课程，参与工作实习训练同埋在职培训噶。 好多嘢学、啊，我好有兴趣啊！不过使唔使钱噶？ 费用系全面噶。仲有学员完成咗职前嘅培训课程，仲会有津贴噶。计划咧仲要全年都招生噶、哦，你都快啲啊！上到展翅青见计划嘅网页了解多啲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啱啦，你 我真系要讲呢个声啊，我都唔记得佢今日讲咩添， 我谂应该都估到噶啦，农历七月， 咪就系啦。好，我哋开翻啲喜庆音乐先。 你讲紧喺边一个嘅柜员机嗰度可以揿到永通银行嘅钱系嘛？ 系啊，你咪十四传说啊，你谂住讲嗰啲。 系啊，嗱。前日咧就系七月初七， 唔好讲啊，好惊啊！ 就系、是、七夕啦。下个星期系咩日子啊？ 盂兰节 系啦，七加七咪就系十四咯，系咪？ 系啊。 下个星期就系七月十四，鬼门关大开。七月十五就系中元节，讲紧旧历啊。 嗯， 系啦。咁除咗古代， 月亮光光， 除咗中国。古代中国到到今天嘅盂兰， 你嗰啲关子埋到咧，关底都出咗嚟啊！唔知关子。 除咗古代中国去到今天嘅盂兰盛会之外， 系 估下仲有边个地方都有盂兰节？ 马来西亚、台湾、 泰国、 台湾有嘅，佢肯定有的。 大马， 我觉得马来西亚同泰国都有。 马来西亚会有。 你肯定有啊？ 我又唔肯定， 我都系估嘅啫，都系我估到咁肯定嘅，咁犀利，咁有咁嘅自信， 唔出奇，我觉得 都未中， 都未中啊！全部台数都唔中啊！ 日本 有盂兰节，系咪都系计紧农历七月噶？ 系啊， 即系佢哋都会做。我想讲，佢哋都会做啲嘢庆祝噶，庆祝，即系佢哋都会做啲手续噶，唔系手续嗰啲叫咩啊？ 习俗啊？点啊你啊？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你挂住 你留翻呢啲习俗自己嚟啦。 落闸先，自己嚟噶啦。 点啊？日本都会 唔惨啊？ 日本系啦，真系估佢唔到啊！点解日本都会有盂兰节嘅呢？ 因为呢传咗呢个习俗过去咯，我讲 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 嘅， okay, 好啊， 都有愚人节嘅。 因为我见到咧，譬如我去泰国咧，佢哋有好多庙咧，譬如佢哋都会庆祝农历新年噶。系啊，佢哋有喺嗰啲庙会有庙会啊，各样嘢咁。试过农历新年过去咧，我都估唔到啊，佢哋都会有咩出巡啊，定点样 的？都有嘅，都有。 因为佢哋都 会， 因为有好多汉化嘅传统咧，可能喺唐朝嗰阵时已经传咗入去咧。 啊，就系、是、啦、啊，正正就系咁啦。隋唐嘅时期咧、就由中国传咗呢个盂兰节咧，呢个节咧系咧习俗咧就传咗入去日本，咁渐渐咧佢哋咧日本咧都成为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嚟嘅，啊系啊， 佢哋系咪都会烧家衣噶咁样？ 应该就唔会啦， 我都觉得唔会烧家衣。 不过咧佢因为加咗佢自己有啲传统落去啦，再加埋咧即系中诶即系叫中国加日本咁样沟埋咧，所以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佢话除咗新年啦。他们的黄金周放长假之外呢在农历七月十五他们会放一个礼拜假。 真的吗？ 啊是啊。 日本 盂兰节有加放的、 啊、 真的没听过。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啊。 不是啊吧现在不是了吧。 是啦、啊、现在就缩减了都有四日的。 我、啊、都有四日。 嗯 他们那些印象的。Happy birthday 的时候都未必有四日。 是啊你讲人听下先。 是啦、啊、是啦、啊啊、因为日本呢跟大陆一样呢就很多打工仔呢在城市翻工啊。哦、所以呢他们呢放这么多日的假期呢是真的给他们翻乡下进行不同的祭祀儀式，咁咧係啦，咁其實佢哋咧嗱，我哋就真係拜嘅鬼節啦，咁樣真係係嗰啲啦。咁但係咧，我都話佢哋加咗佢哋日本一啲嘅傳統落去咧，咁啊要將呢個。呢樣嘢咧就轉變成咧一個叫做祭祖嘅一個日子嚟嘅，就好似我哋咧嘅清明節咁噶咋，係、 okay. 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啦。咁佢哋咧叫盂蘭盆節，或者係盂盆節咁樣嘅。咁嘅意思就係話咧呢段時間咧個個都要翻鄉翻去你自己鄉下去祭祖去拜祖先咁、okay. 樣。咁啊喺呢個明治維新之後咧，咁佢哋咧就已經改咗為新曆啦，係啦。咁啊因為即係舊曆係我哋有計啫。咁佢哋嗰时跟住，咁后来可能佢冇计旧历，咁就计咗新历咧，系八月十三至到八月十六号举行嘅，即系下个礼拜。如果大家去日本嘅话咧，你就会遇到佢哋咧，会进行呢啲咁嘅祭祀活动咯。系、哦、啊，可以睇啊。咁到时佢哋都会有一个叫做迎盆啦，咁即系叫做迎接祖先，咁同埋送盆，即系恭送祖先嘅一啲活动嘅咁啊，系啊，好大型噶。咁所以咧就喺唔同嘅嗰啲叫區份咧都有嘅、哦，所以咧下個禮拜咧，你哋即係如果有朋友去日本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一下你哋嘅行程、有冇即係被受阻啦，因為好多鋪頭都關門㗎，係啊會關、會有啲關幾日啦，咁有啲就係啦，咁你哋大家就睇下，哦你想行嗰個地區，究竟啲鋪頭有冇得行啊？啲食肆點樣啊？咁如果唔係咧，你就不過即係就算冇得行街，你都會睇到佢哋會喺街上面有好多啲嗰啲 唔同嘅習俗啊， 祭祀嘅儀式啊，嗰啲好傳統嘅祭典啊，去睇嘅。 不過好熱鬧喎，我想話咧，佢哋同我哋中國嗰啲傳統嗰啲盂蘭節咧，即係見到個龍婆出嚟喺個街度咧，喂白虎啊，食豬肉咧，佢哋嗰啲好靚啊。譬如咧，你睇係好似人哋嗰啲咧，即係武道大會咁樣， 係咪啊？ 都係嘅，通常都係。 即係日本 唔係啊，但係如果佢哋而家加咗一啲咧，就好似係拜祖先嗰啲咧，我哋清明啊，我哋嗰啲係朝頭早做噶嘛。我 都有嘅， 有 㗎，有㗎，佢有啲喺個墓碑度。你都会见到有啲咁嘅相咧，但我想话佢夜晚嗰个活动都热闹过我哋啊嘛， 因为 灯会咁样，直情系 佢因为真系冇咗鬼节嗰样嘢，佢系纪念先人啊嘛，祭祖有一啲祭奠咁啊咁嘅仪式啦咁样咯。咁你估下喺日本有边个城市会庆祝呢、這个？真系后生话真系庆祝啦，盂兰盆节咧， 好难估嘅。 大阪，我有去过京都嘅坟场啊。 系嘛？我 行错路入咗坟场， 我都 咁啊，继续入啦。 唔系大城市，一系就即系唔系话京都唔大，不过相对就即系吓，应该系京都系咪嗰啲啊？神， 因为我就谂京都好多庙宇啫， 系 咯， 比较古传统古色古香啲。 听住啦， 好啦， 北海道、长野、关西、关东、东京、横滨、四国、九州、东北地方、奈良、秋田、京都啊，同埋呢个。 想讲咁多个都唔中嘅话，我真系发脾气啊！ 南静冈、冲绳 就系冇讲大阪啫，系啦，就系冇讲大阪啫。 我唔做落去啦。 咩啊？大 大阪咪喺京都咪有咯， 有京都咯。 咁京都唔同大阪嘛，京阪神三个地方嚟噶。 咁嗌交啊！ 咁奈良啊，总之 都唔系大阪啦， 系啊，咁样啦，系啊。总之头先我所讲嘅， 少少京都 呢个即系都系好多时香港人都会去嘅地方嘛。哦，你咁多个地区咧都会有噶。咁佢哋每个城市咧都有唔同嘅祭祀嘅仪式嘅。嗱，当中咧佢有一个叫做咧盘棚， 系。 盘啊，头先都系讲啊，盂兰盆节啦，盘棚，你估系啲乜嘢嚟嘅？即系你 搭个棚，跟住就喺上面斗快爬上去攞个盘。 咁呢个系你将呢、這个诶、长洲嘅抢包山变咗日本版 抢抢盘山咯， 系嘛？ 佢咧个诶盘棚咧又叫做精灵棚，咁咧其实咧就系喺 捉精灵嘅 band 上面有只 Pokemon。 哎呀，佢哋咧就唔叫鬼咁啊，即系诶即系 精 灵做系啦，即系咁样啦。但系其实咧都唔系嘅，都唔系咁嘅意思嘅。咁啊，其实咧系喺日本人嘅屋企里边咧，佢会有一个位置。呢个位置做咩啊？其实咧就系摆放佢祖先嘅灵位喺屋企嗰度嘅， 即系都似我哋哦，不过 神主牌咯，我哋有啊， 会 啊， 神 都会有 嘅， 会 加会加。佢叫精灵棚啦，咁系摆放一啲咧祖先中意嘅一啲物品啦，咁侧边咧就会放一啲灯笼啦、经书啦、鲜果鲜花啦、水果啦，咁去拜祭祖先嘅，即系个位置啦。 做乜偷笑呢个？ 我谂到啲无聊嘢唔好讲， 咁算啦，唔好啦， 好啦， 我都觉得 你话摆啲祖先中意嗰啲，祖先中意睇咸书，咁系咪摆？ 照摆。 头先讲嗰个系黄耀祖嚟噶，唔好误会咗系曾志豪。头先系黄耀祖讲嘅。 咁咧，佢仲有一样嘢咧会摆个，就会用一支筷子或者竹签咧。吉穿住啊，穿住一条茄子，同埋穿住 茄子， 佢个名个家族可以叫吉穿茄子 啊， 吉穿先生个 佢依家屋企咪吉嘢家咯， 咁咧又会用筷子吉住一支小黄瓜，咁样两支嘢嘅， 系 咁咧其实系代表一啲嘢嘅，即 系 有意思嘅，即系吉住一条 瓜，即系死咗啦， 小黄瓜。 同埋茄子，系啦，系一条矮瓜、 哦、茄子希望你笑口常开，茄子就笑啦。瓜就希望你种瓜得瓜，有结果有收成。 你 笑住有结果， 你把口几时咁好意头喎、 啊？好好意头啦，系 俾私人用噶、啊， 啱啦。 系啊，呢条两条瓜系俾私人用噶。 哦，嗰两条瓜咧， 你谂衰嘢啊？ 嗰两， 我冇谂过衰嘢。喂，你谂咩？ 先人， 你谂嘅咩衰嘢啊？大佬， 有男有女嘅啫，系咪？ 一条系瓜同小黄瓜， 做咩 爱 嚟敷面嘅？ 系啊， 小黄瓜 系咪切片咁样？ 一条穿咗去咯，切咩片啫？ 穿咗 去 烧嘅，烧俾食。 茄子你都可以整咗一片咁样，我就问一个定系一片？ 一定系咁样。茄子喺日文里面咧，可能代表唔知咩平安超度咁嘅意思。 嗱咁样嘅，佢咧佢会将个茄子咧整到咧好似一只马咁嘅样，咁而将小黄瓜咧整到好似牛咁嘅造型，嗱好似牛咁嘅造型，咁你谂下系咩意思啊？ 牛头马面嗰啲 friend 做牛做马，俾你 死初都仲要做牛做马，冇 啦， 咁惨啊！ 下边有马有牛，俾你交通运输耕田劳役。 Exactly， 我本身就系谂交通工具噶。 系佢希望咧，即系见到只有茄子咧，就希望先人咧骑住只马快啲翻嚟。咁有只牛咧，就俾佢咧走嗰时咧，公送佢走咧就慢慢咁走噶。 如果系中国会加咩咧？加鱼香落将茄子。 能够发挥所长，升任营运总监一职。天气方面，受超强台风利奇马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中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上升至到34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利奇马集结在台北东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并靠近浙江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天气酷热有烟霞，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7点，跌咗53点，成交金额384，系3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8点，跌81点。部分互约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2跌2毫，友邦保险76.25跌9.5，中移动65.4升2.35，建设银行5.73升2仙，盈富基金26.8跌5仙，中国平安87.7跌8毫，中国铁塔1.92跌4仙，汇控60.2冇升跌，港交所243.4跌3.4，小米集团8.98升7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9.52，瑞士法郎8.055，澳元5.339，加元5.933，新西兰元5.09，欧元是8.718，每百日元对港元7.4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7。日经平均指数报20,702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88美元，卖出1,50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多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沙公路出返九龙跟住大围隧道一带都是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啦，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会唔会太沉迷玩呢？ 喂，你系咪成日都挂住沉迷打机，又或者系睇电视嘅呢？ 我都有成日打机，电视游戏机同电话嘅游戏，我都成日玩。 当小朋友正喺度睇电视，又或者系打机，心不在焉嘅时候，父母无论讲乜嘢咧，佢当然都听唔到啦。其实只系佢哋未能够控制自己啫。父母只要咧为小朋友订立一个适当嘅生活作息表，就能够轻易提升佢哋嘅时间管理智能啦。 爹哋妈咪次次喺我打紧机嘅时候都闹我，又话我打机打得耐，但系我真系好想玩，所以我都冇理到佢哋。自己继续玩， 这个时候呢根本教不到的，就算闹都是没用的，而且还会伤感情添。所以父母先要冷静，想办法令到小朋友注意到你先，这样呢才可以开始教导。其实呢大部分小朋友呢本身都是乖的，只是呢不能够好好控制自己。我们只要为小朋友订立计划，那就能够提升小朋友的时间管理智能的啦。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心心灵。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提下你啦，因为而家咧气温又升咗一度啦，3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9%，兼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嗱，头先咧听到咧接电话同事咧就话啦，仲有好多同听众咧打电话嚟攞飞，唔好意思啊，我哋下个礼拜啦，你或者留意住其他节目时段啦，咁就会都会继续有嘅。 系啊，我哋风骚都仲会有一次机会嘅，不过今日咧嗰个 框 架咧就卖晒啦。 咁所以咧就唔好打电话嚟问攞有冇飞攞啦，唔好意思。咁啊，但可以打电话嚟咧点唱嘅。 冇错冇错，讲开呢个天气咧，我甚至乎咧好有创意地咧，我觉得咧系咪应该有第二个指数咧，会大家容易理解啲 咩啊？ 因为成日都酷热天气警告，佢36度又酷热天气警告，32度又酷热天气警告，可唔可以整一个雪糕融化指数咧？ 哦，即系个雪糕几快就融咗？ 呢个真系好实际噶嘛！有阵时你热到咧，嗰杯雪糕咧，你拎出嚟咧，可能两个巴士站唔够咧，融咗啦已经。我觉得下次应该整翻呢个咧，即系融化指数，好快你就知道啦。哇！而家可能系讲紧10秒，定系唔知5秒就融咗啦，真系。 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啦，饮多啲水啦吓，因为今日真系话会几热下噶。其实琴日已经焗到咧。 系， 哇，唞唔到气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吓。 OK， 好啦，我哋读点唱啦。好，呢度有一个咧就系 Annette 啊，佢话三位主持你好，佢有好消息要宣布，佢点唱俾佢女啊 Natalie 听，因为佢入到心仪嘅大学同埋科目啦，就系中文大学，非常等佢开心啊咁样。 系啊，恭喜晒，因为啱啱嗰个 系咪而家先派嘅咋？ 其实 今日星期放咗 榜，啱啱礼拜一咧， 因为佢哋去 rap 啦嘛，我见到注册啦嘛，有啲 系 咯系咯。 咁星期一咧就放咗榜，就系睇下嗰间学校有冇收到你啦，读下科咯咁啊， 系啊，佢话我哋全部家人上上下下老老幼幼咧，哇！好大棚人，你估下佢有几多人？全家上下总动员，一共有20几30人啊！全部都好兴奋。佢哋由7月10号派成绩表，等到8月5号派位，呢段时间非常紧张，家长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咁希望佢喺未来呢4年咧，可以享受一下大学嘅生活啦，同埋轻轻松松咁样学习。祝咧香港嘅学生加油啊！日后香港就睇你哋班年青人啦，加油！唔该你哋三位。 OK， 好啊，我呢度咧就有 Kevin Lau 啊，佢就话啦，我好想点唱俾我太太听啊，因为8月8号我哋个仔出咗世啦， 恭喜！哇，8月8号呢、這个好好意头喎、 啊，系啊， 孖八， 即系琴日啦，系嘛？ 琴日咯，今日8月9号 ，yes， 系啊。佢除咗话咧，即系好开心个仔仔出咗世咧，亦都想多谢佢太太，因为真系辛苦你啦，咁 样啊。OK， 好啦，呢度咧又唔开心啊。阿 Jeff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咧系佢妈咪离开咗咧佢1个月啦，佢、依然好挂住佢妈咪啊，好想同妈咪讲咧，我你永远咧都系佢心目中嘅，虽然咧自己。虽然自己都有骨癌，但系都会努力咁活落去噶。咁样啊，妈咪，即系佢话好挂住你啊，咁咯。 支持啊， 希望大家要坚持， 系啊， 艰难嘅时刻咧，真系比较多，所以希望大家要努力、勇敢去面对。咁呢度咧就嗱，佢要我唱歌冇办法嘅，真系。Sean 啊，佢就话啦。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佢有冇写住真系要唱噶？净系写出歌词咋？可以读噶喎、歌词。 我嚟多次啊 ，Sean 佢写住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好几多？ 嗱，会怕有一天会跌到。 跟住、我都觉得你十分咪唱。 我最近咪学吉他嘅，咁咧嗰个阿 Sir 咧，佢都话：，俾啲甜头你啦，你想弹边只歌咧，你练定。咁啊。激励你继续咧挨落去，跟住我就话海阔天空咁样，跟住佢又教我扫几个 chord 啦，我好无知地问我话阿 Sir， 请问呢几个 chord 咧摆喺只歌度究竟系点样可以对应到个旋律？点我听唔出嘅？跟住佢话弹 chord 嘅意思唔系逐粒音弹出嚟咧就俾你唱嘅，总之就一路扫咧你就扫啦，啱啱好就有啲背景音乐咁样衬埋出嚟就啱噶啦咁样。咁、我而家就好努力咁样咯， 因为吉他系弹伴奏噶嘛，唔系弹主音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所以我咪。 个主音嗰个系你嚟噶， 多谢你咁样去赞我。 但如果你系读歌嘅话咧， 原谅我 哋一生。 对唔住， 我唔会原谅你哋两个噶。 系啊，多谢你阿 Sean 啊。 好，呢度咧有 Connie 啊，佢咧就话咧：大家好啊，我系 Connie 啊，听日咧系我超级老友记 YY 潘淑仪小姐嘅生日，认识咗佢有超过42年啦，净系讲到呢度都要俾啲掌声啦。42年嘅好姊妹啊，应该就系佢话咧，从来都未试过喺大气电波度咧点唱俾佢听嘅。佢最近咧揾到 42年，真系好犀利。 42年真系啊！佢话佢咧，佢最近揾到一份咧新嘅工作，希望佢有工翻之余咧，就唔好俾自己太辛苦，做得开心咁就好噶啦。Y Y 啊，佢啊 Connie 咧就喺度要祝你啊，要青春美丽动人。可以嘅话咧，就唔好成日咁酷啦。 系 最后希望咧阿祖啊，诶、我睇到呢度我先见到啊， 叫你唱啊， 系啊，到我有得唱嗱。最后希望阿祖帮忙代唱中文版嘅祝寿歌，死咯，边首系祝寿歌啊？ 祝你 福，你准 唱啊？佢唱噶， 一齐唱 咯。冇啊，你自己唱咯。 一二三，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嘿，庆贺你生辰快乐。 佢记得我去。 年年都有今日呢首都唔记得就弊啦。哎呀，岁岁都有今朝。哎呀，我今晚个拍子先入啊！恭喜你，恭喜你，拜拜，多谢。 我等你开心啊！你记到啊！你真系。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开心咧，就系42年嘅友谊 啊， 听到开心， 大过晒我哋，除咗阿田之外。 系啊，系咯。 好沉重啊！我哋今日个节目。 问题啫， 系啊， 你几年后咪有一样去到呢个岁数， 咪咯， 系啊，我可能到唔到咧， 唔好讲啊，讲啲乜嘢啊你， 真系好沉重喎，你遇难节喎，我以为你话你几年后， 我话我中六合彩咧， 你只脚都去唔到呢个串数。 咁我谂只会缩嘅啫。 我今日咧睇咗个报告咧，话讲紧咧啲细啲人咧点解唔高？我第一時間 今日节目好沉重啊，真系 唔系啊，今日好针对我都唔沉重啊。 咁点解会唔高？ 针住我嘅， 点解会唔高啊？ 佢话咧遗传咧唔关事嘅咁样。 其实我阿爸我阿妈都唔系嘅喎。 系，我都要话，虽然唔关事啦。 咁惨啊！呢个呢个秘密，你阿爸终于都话俾你听啦。 咁系咩？ 其实你喺垃圾堆度执翻嚟嘅。 你绝对唔系逼连永安个仔，你系心思嘅仔。 哎呀，1473888啊！今日点唱？ 系啊，点唱啊？打俾我哋啊！救救小组组啊！ 但系攞飞嘅就可以休息休息啦。我哋今日派晒啦吓。 点唱？But when you move like that, I just wanna stay. What have I become? Looking through your phone, oh no. Love to you is just a game. Look what I have done. Dialing up the numbers, oh yeah. I don't want my heart to break, baby.But not this crazy. There's no way I'm sticking around to find out. I won't lose like that. I won't lose myself. Look what I have done. Dialing up the numbers. Oh yeah. I don't want my heart to break, babyHoping that my love will keep you up tonight, baby. How do you sleep when you lie to me? All that fear and all that pressure. I'm hoping that my love will keep you up tonight. keep you up tonight. Every heart of you. Great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刚才是 Sam Smith 的 How Do You Sleep， 是不是即是说你怎么睡得着？ 是啊，你怎么睡得着？ 是咯、啊，这个问题我真的，首先我见的时候我都说， 那时候我未 How Do You Sleep， 真的要你播这首歌落课放假那时候。 是吗？ 是 啊， 是 啊， 是啊，我们找不到那时候、 你看看头一两段的歌词，我觉得更加适合香港人听。 其实他应该是向80年代的张国荣那首歌致敬的。 为什么 呢？ How Do You Sleep？ 张智豪啊， 唔系咁样唱， 冷静啲得唔得？ 佢本身系讲一对情侣嘅，咁就即系话咧，哦，你做出啲咁样嘅嘢，你咁样背叛我，你点会瞓得着啊？咁样， 是啊、 但系咧头嗰两段嘅歌词咧，即系大家真系细味下啦， 系点样？ 唔讲太多啦。 系啊，我呢度打开歌词就系写住个牌子。 好， 继续读点唱啊！今日好多唔同种类嘅点唱咧、 啊、 都要读嘅。 阿嫣嫣咧就话嗱，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嘅丈夫啊阿德平听，咁啊祝佢咧听日咧农历生日咧生活生日快乐。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仲有咧，即希望佢所有嘢都顺利啦，多谢。多谢。 好啊，呢一度咧就话咁样讲嘅，佢就诶点唱俾我哋听？佢话三位早晨啊，佢系 Joey 啊，想点唱俾你哋三位听啊。相信最近三位咧都可能受到部分人士嘅批评嘅，无论系嚟自咩平台嘅途径都好啦，支持你哋啊，继续做你哋想做嘅嘢，讲你哋想讲嘅嘢，认为啱嘅嘢。另外咧都想点唱埋俾我哋嘅同事啊李君雅听，话佢做得好好咁样嘅。 啊，呢度都有听众啊，阿 Lily 啊，佢就话啦，系好想点唱俾。李君雅听啊，虽然咧而家咧佢嘅传闻都好多，但系亦都有好多人支持你噶，包括佢，佢话咧加油啊咁样。 我呢度都仲有一个啊，呢度咧就 Van Hui Chan 啊，佢就话咧我第一次点唱咋，知道呢几个月咧三位都好辛苦，点俾你哋三位听啦、啊。仲有啊，你哋嘅记者李君雅，仲有啊香港嘅学生们啊，香港人加油咁。 系啊，阿 Jane 都系讲同样嘅说话嘅，想赞扬一下黑尽己任嘅记者啦，希望佢哋都平安健康啦，特别多谢咧有一个叫李君雅嘅记者啦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就要。先讲两样嘢啦，第一咧就系、是、其实香港真系有好多记者嘅，除咗李君雅之外咧，所有记者咧，其实佢哋都值得大家表扬嘅，即系无论佢嚟自边个机构咧，去到前线咧，个个都好尽责嘅。第二咧就系、是、我今日同佢影张合照啊。 咁你系咪可以帮我哋啊帮佢手啦？ 我同埋同佢影张合照， 因为有好多网民咧就喺度唔知收到啲咩消息咧，就话咧 有啊，好、多人 嗰边咧又话咧，点、 啊、 解少咗见佢出镜啊？嗰日四点钟，譬如就算我哋点唱嘅朋友都有啊，阿 Lee Kai Leung 咧都有咁讲啊，就话做咩四点钟记者会度见唔到佢嘅？ 你知唔知点解？ 俾人哋禁啊咁样，你帮我解说下。 因为琴日佢大概四点钟嘅时候就同我影紧合照咯。 因为佢真系有其他嘅工作， 佢有其他工作要做啊嘛。我琴日喺电视部见到佢，佢喺度忙碌紧嘅时候，我都唔识。脆咁打佢，同佢嗰度讲嘢，跟住就影咗张相。时间就啱啱好系嗰段时间，所以我唯有咁样讲。佢为咗要同我合照，佢冇去到记者会度。 系咪？ 系我唔好，系我唔好，释放李君雅，我下次我唔同佢影相。 系 啦，冇嘢嘅，所以大家咪当系轻松下啦。即系虽然大家好多唔同嘅传闻，咁你当系大家轻松一下咁样。 但系我冇小道消息，但系你信我呢啲传闻唔系真嘅，即系我哋系几自主嘅一个。部门嚟嘅， 系啦系啦， 咁好啦，即系记者朋友， 我唔会将张相拎出嚟俾你睇嘅，我会自己珍藏。 其实我都有同佢影过相。 系咩？ 其实大家咧，即系只要打开电视，跟住 我都唔信， 跟住喺电视机隔，跟住同佢 接。你知唔知佢唔肯同我影相嘅开头？ 梗系合理啦，你 搞错 咁样。 我琴日张相咧，其实系呃翻嚟噶。我走去同佢倾偈咧，跟住我隔篱个监制帮我琴晚插一张噶。 哦， 系被逼嘅佢，佢都同我个监制讲，可唔可以攞个 emoji 打住我头，唔好俾人睇到我样咁样。 系啊， 哎，我太过失望啦，真系我真系，佢有冇咁唔想同我影相啊？真系。 OK， 接受啦， 好啦，接受啦，好，我哋继续点唱。 系啦，阿辉王咧。林辉煌就话想点唱俾全港嘅警察听，佢话多谢佢呢两个月嚟咧严肃处理一啲问题，希望全港嘅市民大大力支持警察啊！佢话香港人靠晒你哋啦，加油啊！咁 系呢度有个timing 佢就话想点唱俾咧六月七号出嚟发声嘅律师听，多谢你哋。 六月七号咁耐之前嘅， 佢哋有出过嚟多过一次。 哦，系咯，唔止啦。佢话同埋咧，要点俾香港学生听呢两个月辛苦啦，多谢你哋。希望香港人咧日日都可以小丑嘴啦，咁样即系想我哋撕咁 啊！好啊，好啊， 我都真系真心想。 我想系小丑嘴，其实唔难嘅，但要真心地做到小丑嘴。 系啊，我已经唔紧要啦，假都好啊。所以想叫阿片头先嗰个咩日本嗰个 五谷 遇难节嗰个咩烧茄子啊，烧俾自己个烧个茄子咁样咧，我都想似。笑咁样就 呢度咧有个 fans 咧同我哋分享嘅，佢系艾力啊，佢就话咧，首先啊明白咧罢工当日啊，每个人有自己嘅选择嘅，佢系尊重每个人嘅个人意愿噶，不过咧就觉得咧阻住人哋翻工同埋批斗当日翻工嘅人士咧就唔系太好啦。 系 佢话喺呢度咧就想点唱多谢一啲嘅朋友噶，包括譬如有手下留情三位嘅主持啦，美电 Hong Kong 嘅 Alex 同埋超 B 啦，佢觉得咧为大家带嚟欢乐啊，工作又有热诚啊，好令人敬佩嘅，仲有我哋嘅台长啦，譬如一众嘅同事们啦，都为我哋二台带嚟不一样嘅节目。 系 佢话其他，佢话同埋其他咧喺呢个大是大非嘅时间，选择紧守岗位，继续服务市民，提供好多资讯俾大家嘅，譬如 DJ 朋友啦，仲有新闻嘅从业员咧，都想多谢佢哋。 系好，我哋都多谢晒咁多位。 系啊 ，Henry 咧就话你睇好啊，佢话咧，小弟咧第一次喺度点唱嘅，想点唱俾各位咧，而家咧喺呢个局势咁挣扎求存嘅大家，佢话咧想将呢首歌。万家灯火就送俾大家， 万家灯火， 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咧即系好似歌词咁样，携手委睡哭墙，同心关注守望，人世有热和爱，但愿和平进驻小海港，共勉之。系啦， 佢真系读歌。 唔系啊，咁佢俾个歌词我梗系读啦，咁我都唔知点唱。 其实呢一个系啱嘅，有阵时系你自己唱咗或者演绎得太多。 反而系我唱多咗。 你今日我读歌啊？你 系真 系读 歌咯，咪话。 不如我读点唱啦。 唔系，我继续读啦。 嗱，呢时咧呢度就系话啦，风松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好想点唱俾我男朋友嘅家姐听啊。佢系8月18号咧，同佢嘅大嫂咧8月19号两位都生日，喺度咧就预祝佢哋两位都要生日快乐。 系啊 ，M K Monkey Quark 咧，佢就话想点许冠杰嘅尖沙咀苏。因为他说尖沙咀太空馆真的很正啦，咁样他没有叫我唱，所以我不唱啦。咁阿烟咧，佢就话 自己有少少想涌出嚟唱， 我唔俾你唱。阿烟咧就话啦，豪田组，祝大家生活愉快，出入平安，好想听张学友 Eason 嗰首《狮子山下》啦。香港人要加油啊，年轻人咁样，佢就阿烟啊。 好啊 ，Fiona 咧就话啦，佢唔开心啊，因为咧佢话咧喺11岁嘅狗狗咧啱啱验出咗咧有癌症啊，佢话而家接受咧中医治疗，希望有奇迹出现啦！希望我哋三位咧能够帮佢同只狗狗一齐加油啊！多谢你哋啊！ 支持 系啊！电话号码1873188，12点半新闻之后继续读你嘅点唱，有 Edgar Every Day。 餐厅玻璃倒影见你又抱紧，人有爱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哪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警务处公布，前警务处副处长刘业成获委任为临时警务处副处长，即日生效。警方话，有关职位属编外职位，主要职责为协助警务处处长处理大型公众活动同埋策划未来多项大型行动，包括国庆70周年相关嘅庆祝活动等。民间人权阵线报警，指网上流传同埋有传媒报道，将会有黑社会喺后日港岛东游行期间袭击游行人士。民阵认为，警方如果唔尽快执法拘捕黑社会，难以令市民信任警方，亦都难以感到安全。又认为香港人唔应该因为恐惧而放弃上街，相信越多人越安全。民阵引述警方表示，已经知道流传嘅消息，并且会跟进。警方被质疑在近期警民冲突曾经使用过期催泪弹。香港大学理学院讲师麦家慧说，催泪弹的成分 CS 催泪毒气有效期应该为3至5年， CS 气体属复杂化学结构，可能随着长时间存放而降解，不排除催泪弹发射之后经加热会释出其他有毒气体，例如山埃、光气等窒息性气体。麦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过期催泪弹释出其他有毒气体的浓度要视乎施放地点的空间有几大等等的因素，难以一概而论。但同时，过期催泪弹亦有机会因为加热机制失效，未能释出 CS 催泪毒气，令警方使用后未能控制示威者。他又说，有文献指出，短时间接触大剂量催泪气体或低剂量但长期接触，都会对身体造成不同程度而长期的损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戈登已经辞职，将会在下星期四和早前宣布辞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一同离开。特朗普在社交贴文表示，赞扬戈登在职业生涯作出的贡献，他又提名现任国家反恐中心主席马圭尔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个月宣布辞任国家情报总监一职之后，特朗普曾经表示有意让戈登处理国家情报总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偏西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73点，跌47点，成交金额39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8点，跌8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6，升2毫；友邦保险76.25，跌9.5；中移动65.5，升2.45；建设银行5.73，升2仙。盈富基金26.8跌5仙，中国平安87.7跌8毫，中国铁塔1.92跌4仙，汇丰控股60.2冇起跌，港交所243元跌3.8，小米集团8.97升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6.0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1，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97点，升103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2美元，卖出1,5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开卷乐之第十二届香港书奖特辑 《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迪洲，作者程翔。 吴迪洲先生咧系中共地下党嘅一哥，佢嘅笔记咧有啲系标明绝密嘅文件嚟嘅，详细记载咗六七暴动期间嘅一啲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九点半，冯杰、郑正行请嚟作者程翔发掘六七暴动真相。 开卷乐之第十二届香港书奖特辑。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练咗咁多年，终于都有任务啦。 由四五岁已经学芭蕾舞的阿卡，今次他的个人单曲就是关于自己这么多年来学跳舞和成长的经历的。当然个 MV 入面就不少得他露两手配合翻啦。作曲编曲柯新峰，填词 Oscar， 监制 Edward Chen， 柯新峰。 留一刻的回响，求一刻更方向。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阿卡的《生来起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开麦啦！我刚才虽然人喺直播室，但我觉得自己喺个移动空间度啊，冇一个主持人理会过我，而佢哋嘅说话，我个个字都识听，但系每一句都答唔到嘴。但系佢哋好严肃咁讨论紧一个可以媲美诺贝尔 数学 奖嘅问题。 唔系啊，其实 嗰 个根本系好简单嘅问题啊。 唔需要啦。 如果你中环雀坛咁多年，你唔应该问我呢啲问题，点计噶？ 唉，好阴功！我真系发觉咩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但系话不投机半句多。佢哋讲唔同嘅术语啊。 系 啦，有拎符啊，有五环啊，有四小咩四小牌啊， 系啊， 三 小 剑啊，系啦。 你讲咩话？ 四小楷咯， 跟住你讲三小咩啊？ 三小咩我都听唔到。 你讲三小辩， 系啊，你自己知唔知自己讲咗啲乜嘢啊？ 听唔到自己讲乜。 侮辱我哋啊！传统啊，我哋中国或者系台湾嘅麻雀， 系咯，又老少啊，又四姊妹同埋三老爷啊。 我已 经 冇时间同阿田打牌，你俾我讲下都好。 系啊，咪你讲啲俗语我明先得噶嘛。 我只想谈兵啊，可以。 我都知道啊，真系不过呢个时候真系如果可以即系寻欢作乐咧，都系件好事嚟。 笑得出都已经唔容易，真嘅完全认同。所以如果笑得出的话都可以试下打你个1872388啊！我哋令你笑之余，点个唱，大家又开心心啊嘛！ 认真，你有冇听过大笑功啊？ 哈哈哈！即系笑完话身体好嗰个 大相公，我听过。 大相公会令到三个人都笑嘅，系你自己唔笑嘅啫。嗰阵时我去旅行咧，撞到有一个男团友咧。就即系已经系去到养生嗰啲中年年纪嚟嘅，咁跟住咧佢真系会有练个大笑功喎。佢话咧佢每晚嗰阵时候我被逼同佢同房啊，因为嗰啲跟嗰啲去沙漠嗰个旅行团咧冇计啊嘛，自己一个男人咁样咧。 佢即系夜晚开始喺度笑啊！ 佢原来咧佢话。你听住我会笑喎，佢咧佢自己咧就盘膝打坐，跟住咧佢块面咧好滑净噶，即系虽然佢已经系一把年纪咧，但系佢好滑净，佢成日养生啊嘛。 即系冇皱纹。 冇皱纹嘅，就不停会搽好多 cream 啊嗰啲。 而家即刻试下先盘。 佢最紧要，佢最紧要打坐，然之后咧佢就会即系，哈哈，哈哈，哈哈，佢真系咁样笑，佢仲教大家笑咧。嗰阵时我同几个团友笑咗好耐。系啊，因为佢话原来有用噶。 跪喺度一定系盘 膝，盘 膝 系啦，跟住就哈哈，阿田盘膝会扭亲脚噶，佢盘唔到喎，佢 盘唔到噶。 哈哈， 要用单腿。我见得你有蛀牙。 佢话会令到咧， 假牙飞咗出嚟啊！ 佢会令到你嗰啲皮肤啊，嗰两个苹果肌嗰啲地方咧，会有震动，咁就会舒缓咁样。 会有笑纹嘅咩？即系关 事 嘅， 会唔 会 噶？ 呢个咪叫 苦 后位？呢个叫咩啊？ 系啊， 唔系头先苹果肌令纹啊，法令纹啊， 法 令纹系啊， 法令纹系咩纹嚟 啊？系啊，同埋花时令啲 friend。 唔系啊，嗱，认真，你想？ 要你啲肌肉松啊，定系紧啊？ 紧 系啦，咁紧咧就要有呢个法令纹嘅，冇办法噶、 哦， 你只系二选一嘅啫。咁因为咧，我都有啲都话得，从我做 facial 有几一个人啦、啊、做过啊，但系佢都话 你上次都系四年前啦， 系佢话咧。啊、你去到呢个年纪咧，佢话、哦、你啲皮肤都咪虽然咧唔好啊，但系话系有力啊， 弹性 咪即 骨胶原仲有， 系佢话都好难得，我话都秒啊，即系我自己反咗眼啦，即系点啊？咁跟住佢话系咪你成日都讲嘅，同埋成日笑啊咁啊？我话 系 喎， 啊啊、 即系佢问翻佢唔知道我做咩， 好好笑噶嗰阵时，但系你明唔明难为嗰阵时我咧，每晚佢都会介绍一次佢大笑功。哇！嗰时几辛苦，惊佢到笑到咁样嘅， 我哋推广下呢个大笑功啊！即系我哋起码三个，我哋都笑得好开心啊！ 我哋下个礼拜一开始稳稳定一个时间， 即系 我 哋 跟住听众就熄手机噶啦。 我哋计呢一个唔系，我哋有两个特点啦。我哋计和气生财主题曲之后，又有大笑功啦，好劲啊！如果咁样 嘅 话， 真系好嘛？嗱，头先做咗一次啦，下个礼拜一开始 搵翻你个团友嚟教我哋啊，直情教我哋香港嘅， 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 我都估到 咁哈哈哈哈哈哈 咁我哋播一隻歌咯，咩巨人合唱团啊，点唱点唱，系啦， 好黐线，我未读到， 我读到我读到 ，OK 呢度咧就有一个就系话关蝎英田豪祖你好，八月十号系我生日啊，我想祝自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一家人咧就整整齐齐，香港要和平啊！ 嗯，好啦，呢度咧有阿 Gobi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同阿苗玉啦就想点唱生日歌咧，就俾阿欧维芬听，祝佢咧八月十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唔该。 好啊，我哋咧都有一啲嘅电话咧准备好咯， 我 哋听下我哋听 听 众嘅 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1873888，喂，你 系 边个啊？ 系啊，你好啊。哎呀，我正话听住你喺度笑到唔识出声。 你有冇同我哋一齐练啊？ 哈哈 功啊！ 我以前有学过噶，人哋教 真系噶，冇呃你。示范下，示范下。 问咗你叫咩名先？ 人哋叫肥姑妈。 肥姑妈，喂，我自己我个姑妈我都系叫做 好亲切喎。我哋直播室有个。 但系我而家瘦咗。 佢都瘦咗。 我都系叫你肥姑妈，即系肥姑妈好亲切。我肥姑妈喺加拿大住啦，而家八十几岁，好少见佢。我系叫佢肥姑妈噶，细个有份笑。 我以前我细个最中意就系嗰个肥婆奶奶咯。 系啊，喂，你讲下你个大笑功啊，肥姑妈好嘛？ 佢示范紧啦。 我学过几冇几多，好少时间，人哋公司个同事教我啫嘛。 咁系点噶？ 我学过一次，唔系好似阿豪仔咁啊，哈哈哈！ 系啊，真系咁样嘅，你知唔知啊？ 我而家呼吁，我而家呼吁咧，嗰阵时有同我去沙漠团嗰几位团友咧，系啊，阿黄太咧，你可以打嚟咧，因为佢都身受其益噶， 系 佢成日都喺隔篱一齐听到一齐喺度笑啊，笑爆嘴啦。 大家都开心， 起码令个环境气氛大家都笑啊嘛， 系 咪先？ 而家呢个气氛真系好唔 好啦， 好唔和谐啊，所以系又笑唔系又笑啊， 唯 有咁啦。 笑得出边好叻， 你有咩想点唱啊，肥姑妈？ 我想点呢个侄仔，点知过翻我唔记得。 你冷静下先， 补翻俾佢咯。 哦 ，OK， 生日快乐咯， 补翻个侄仔就生日快乐， 系 啊，同埋。祝你哋三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俾多啲正能量出嚟咯。 好啊， 我哋会尽量噶，尽量加油啊！你都加油啊，肥姑妈。 同嗰个同学咧，无理俾人捉咗嗰个同学打气啊！ 打气啊！ 心机，加油啊！ 系啊，唯有一齐笑啦，哈哈，咩冇办法，你都唔知仲可以讲咩咯？咁好笑都发生咗啦，笑啦，唯有我哋自己好啦，多谢你啦，肥姑妈， 系啊，肥姑妈， 点一只开心嘅歌俾佢哋听下啦， 就头先嗰只啦， 应承你， 哈哈，哈哈哈，好啦， 唔该 晒 你 ，OK， 拜拜，肥姑妈，拜拜，好彩肥姑妈支持我呢个功咋， 唔系我都有听过大笑功，我冇话唔信， 其实我自己有啲怯嘅，你知我有啲记性咧， 因为 我 系有。我記得過咧，喺嗰啲嗱，唔係屯門公園啊，喺其他嘅公園咧都有好多 公關節， 佢哋係會有即係都係會做早操啊，有一啲咧係會做大笑功嘅，都係會 有嘅有嘅。 我 頭先上網揾一揾咧，原來佢哋譬如喺台灣咧，佢哋就唔叫大笑功咯，就叫做笑笑功咯。 点啊？即系微笑嘅， 系啊，两个笑咯，咪一样啊，啲名唔同啫嘛，真系。 印度都有噶，我想讲，因为我有睇过呢一个外国嘅嗰啲旅游节目咧，就有一啲嘅，即系好似少少真人 show 嘅，有一啲嘅 artist 朋友咧，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度去感受下当地嘅文化。其中一站咧，佢哋去咗印度啊，就佢哋又系一早有一班人全部喺度笑咁样嘅时候咧，笑完先至食早餐。 仲有大笑瑜伽嘅，原来知唔知啊？ 即系哇，好有啲系 啊，大笑瑜伽系好得意噶。我哋决定下个礼拜。我哋揾齐呢啲 大 笑 工 系啦， 诶、哎、就咁决定。 我最想揾西瓜大笑， 点解咧？西瓜大笑个 friend 嚟啊嘛， 西瓜都识笑，问你怕未？啊，再听下听众你边个？ 谂到个劲。 Hello， 你系边个？ 系 尹阳啊？ 系啊， 尹阳你好、啊。 Hello， 尹阳你好。 你系咪尹阳明个 friend 啊？ 唔系。 唔系系嘛？铁汉柔情尹阳明啊你啊？点啊？ 我想讲我姐姐， 系你慢慢讲。 我想我点唱我嘅姐姐， 系佢做咩做咩生日？ 点唱俾我姐姐。 哦， 因为 屋企个工人姐姐定系家姐啊？我想问下你。 工人姐姐， 工人姐姐点解想点唱俾个工人姐姐呢？ 因为佢煮嘢食好好食。 唔系，因为佢因为之前我妈咪都打过你。 哦。 脚肿嗰个 哦，有印象、哦、有印象，系啊系啊系啊，点啊佢而家？ 佢依家点啊？我都唔知。佢依家佢个脚肿冇好，依家要翻乡下。 哎呀，咁、哎、究竟揾唔揾到最终个原因系点解佢会脚肿咧？咁 揾到个原因啊？揾唔到个原因。 好惨啊！咁样 咁点算啊？你哋而家 人要去翻乡下， 都合理嘅。有屋企人可以照顾到佢嘅话， 可能唔方便做嘢，一整亲咁就 系啊，冇错啊。 但我相信咧，你哋姐姐咧已经好开心啊，有你哋呢一个嘅屋企啊，有你呢、這个即系、就是、一齐香港嘅屋企一齐生活咧。就算佢病咗咧，唔系拱佢走啊，定系点样？即系只不过都喺度帮佢手，寻求个原因，点解佢只脚会整亲啊？咁样。 姐姐叫咩名啊？ 姐姐叫 City。 City 有啦，点唱俾 City 听？佢几时走啊？ 佢几时走啊？几时走？系啊。就 话 我哋 搵 到姐姐，佢就走噶啦。 我哋搵 到姐姐，佢就走啊。 好啦，咁啊，点唱俾佢听啦？咁希望佢快啲 康 复啦。系啦，咁、你都帮下佢手啦，好唔好啊？呢个暑假仲有少少时间， 好 唔 好 ？OK， 拜拜。 好，拜拜。呢个小朋友都好尽力噶啦。佢虽然一个字都唔知道自己讲紧乜，佢都尽力去帮佢妈妈讲。 佢聆听好好，系啦，听到妈咪讲咩。 我哋亦都唔会问点解妈妈你唔直接拎住个电话同我哋讲。 紧要啦，俾个机会细路 学习啊嘛。 都系嘅。 可能我而家讲得多嘢，第时真系变咗尹阳明咧。 系啊，好啦，呢个 Christine 铁汉柔情系咪又嚟啊 ？Hi Christine Jan 就话今日咧系佢阿仔仔阿乐章八岁生日啦。咁咧佢而家咧坐喺收音机前面听紧你哋啊，睇有冇点唱、啊。 边个话？ 阿乐章系啦， 真 系快乐个乐系啦。OK， 咁啊，阿乐章啊，祝你生日快乐啊！另外听日咧系佢妈妈个生日，哇，姨妈住晒，咁啊，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啊！生日快乐，乐章。 系啊，咁不如忍唔住要出嚟咯，嚟啊！ 睡意浓，睡眼上迷蒙，我忽然想起今日是假日好时光，打电话约了你是曾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左鞋右脚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有心表示对他好，上前就拥抱，他转身赏我一耳光，原来认错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系啊，好 开心嘅歌啊，无论你笑唔笑得出都可以笑一笑嘅。奇妙的约会啊，主唱咧系红中啊，真系声若红中啊。嗱，电话号码87238啦，我哋笑住继续听你电话啦。你系边个 ？Hello，Hello， 钟女士系咪啊？啊，苏女士系咪苏女士啊？ 你试下喂啊，不如喂。 喂 ，Hello， 苏女士。苏女士可能挂住听我哋哈哈歌，真系。 系啊，佢自己都投入咗，佢都试下盘住只脚讲大笑功。 系啊，咁呢度咧就有阿洛丽塔，佢就话啦：豪豪、甜甜、祖祖，我系洛丽塔，我老公好中意王杰嗰个，你记唔记得啊？我老公八月十一号生日噶，两年前豪仔都有帮我唱王杰嘅歌，希望佢今日都可以继续唱啦。我要祝 我 老公。 我记得啊， 因为我都系唱翻嗰首。 你好投入啊，你因为我记得你唱得。 好可以笑的话，都系永远都系系。喂，人哋想未讲完。完啦，佢话希望你今天都唱出，我要祝我老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多谢三位主持，不浪漫亦是罪名。 我记得我哋嗰个就成日讲，点解听王杰嘅歌会开心？佢冇一首歌系开心嘅， 但可能佢中意浪子啦。 系啊，开笑的话不会好， 咁笑啦，唔恰唔喊就笑啦。 好啊， 可否恋多一次？ 哇，错晒啊！系啊，你啊怕孤独啊，真系你咁唱落去。 好啊，喂，呢度 Mike Chan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翻紧工嘅朋友，祝大家咧都工作愉快，热爱自己一份工。 真先听咧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做自己认为啱做嘅事就得噶啦，支持你哋啊。佢话最紧要系咩啊？我只狗仔波波18岁生日啊，帮我祝个波波佢要身体健康啊！所有最大嘅祝福啊，都送晒俾波波啊吓。 OK 啊，支持咧就话支持香港警察啊，快啲拉晒啲坏人佢，支持香港警察咧严正执法。 系啊，呢度咧都有啊，张荣聪啊，佢就话三位早晨啊，呢排香港咧真系好乱啊，好想点一首咧就系阿校长嘅一首歌一个故事俾全香港人听。佢话因为每一首歌都系一个故事，希望社会咧都能够恢复平静同埋安宁嘅。 系啊，呢度有 Catherine 咧，佢就话啦，各位主持大家好，天一方海一隅，山一重水一湾，不管持什么意见，希望能互相尊重，祝各位平安健康，万步人生路，谢谢愿尊。神奇区老衰远， 我接电话啦，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啊？ 为咗唔俾佢唱 ，hello， 陈小姐 ，Miss Chan Chan，hello， 陈小姐， 乖乖 你好，仲有豪仔喺度，阿祖， hello， 早晨，早晨， 早晨， 你三位主持好， 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冇啊，保祝我个女侄儿咧就7月26号生日，同埋宝儿8月11号生日。 哦，就系都系八月份，八月之前， 同埋佢哋9月2号开始咧就。即系唔做嘢咧，读书啦。咁我希望佢读书成功啦，学有所成啦。 即系点啊？即系佢之前做咗嘢，但系跟住又 翻 翻校读书。 系啦，而家全日即系要9月2号就全日都读书啦，变咗要另外一个旅程，即系另外一个 人阶段啊。读几耐噶？吓？读几耐啊？读 要读两年啊？ 系 读 两 年，好快啫。 系全职定系兼职咁样？ 全 职啊， 都话 全 职翻落系咯。 好啊， 系啊，希望佢哋俾心机啲啦，支持佢哋啦。 好啊， 好 啊，系啊，揾到方向就已经好好啦。 你又自己无端端开始大笑功，你又 唔系啊？佢啊嘛，跟住冇加又唔知点算啊咁 样。系啊，系啊，真系。 唔系，佢哋有积蓄嘅，佢哋点样做咗几年嘢噶啦？咁而家就重新开始读书， 希望 俾心机啦。 希望佢哋加油啊！真系啊，因为咧即系赚咗钱咧，即系嗰个工作咧再重拾。心情翻校园咧，系都一件事嚟噶。 系啊 ，OK， 好啦，多谢你，好， 拜 拜。我头先咧睇到有个新闻咧，简直系一道清泉啊！阿田个 friend 咧，慈美丽啊， 系啊，点啊？ 佢而家 减肥成功啊嘛， 系啊， 减肥中啫，又未到成功。 佢话佢 都减咗好多啦， 佢有 Visa 有 Visa 面啊，系啊系啊，两个月啦已经， 两个月 减咗肥两个月啦，有 Visa 面啦已经。好厉害啊！ 佢咯，但系佢都好似有分享到过去嗰个餐单俾大家睇下咁。 系啊，我发觉呢个时候睇呢啲都可能会令到你有一种嘅振奋嘅作用，咪咯。喂，真系有阵时你可能望住，无论你见到前面嘅路系几咁多脂肪阻住你，但你总系有机会可以将佢搣甩佢嘅。 茫然踏着前路， 喂啊，劳动嘅区啊，应该嗰个啱啲啊。 路漫长，路漫长， 有包漫步。 喂呀， 茫茫了了的地方。 系啊，系啊，豪仔有电话准备好啦，唔该。 哦，你边个 ？Hello， 哦 ，Miss Chan Chan 又系你啊，陈小姐。 喂， 系你啦，陈小姐。 你好， 系啊。 先 想讲讲咧，民主咧系大家都可以表达意见嘅，你唔好 cut 我线住，因为我觉得咧好多时咧，你哋咧同你哋嘅意见唔同咧，你哋就会 cut 人线。 例如系边一个例子咧，陈小姐，我哋一齐倾下咁。 我想反映头先嗰个接电话嗰位女士，我真系想觉得佢话要释放头先无辜嗰个同学，佢真系真心觉得嗰个同学买咁多支嗰啲镭射笔。是真的走去觀星， 嗯， 還有你們真的憑良心看看現在的新聞，有沒有見到他們是這樣照人家的警察的眼，其實警察是最無辜前線的，他這樣傷害人家呢，人家真的會慢的，其實你們民主，其實全香港的人我想都喜歡民主，都喜歡投票，但不想是這樣的民主咯， 嗯， 你們這樣呢真的破壞了人家幾十年來以前的人的努力，同埋你只係推啲後生仔去落一個深淵咯， 嗯， 即係我真係好朋友，其實我有好多好多咁嘅年紀嘅朋友或者親戚，好心痛， 嗯， 我真係你哋罷工可以， 嗯， 但係你哋而家係咩叫違法達義啊？違法啊！你哋話搞革命，以前人哋嗰啲係腐敗貪污食黑錢，咁你哋推翻就啱啫。人哋而家香港政府有咩得罪你哋啊？ 嗯。 樓價高是人現在都覺得是不對，但不是應該用這樣的方法咯， 嗯， 即有時候我真的看到真的睡不著覺的，很多朋友都， 嗯，如果太吃力的話就不要看太多了， 嗯，你們就想咳我先， 哦，不是啊，我真的關心你啊，如果你說你睡不著覺的話，我叫你不要看那麼多電視，不是這樣都有錯吧， 啊，我覺得你 OK 的，啊，你比較持平一點咯，咁桂花田其實都 OK 嘅。 如果你話我持平嘅話，陳小姐，我講一句得唔得？其實我哋咧聽你個電話，你打電話嚟咧係諗住點唱嘅，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聽到你嘅點唱。嗱，我哋冇 cut 你線啦，你想發表嘅意見，我哋都俾你盡量表達噶啦。 因為我第一句就講呢句先咯。如果唔係新志豪咧， 但其實你覺得我哋真係有 cut 過我哋聽眾線咩？嗱，上個禮拜我哋 絕對有，絕對有。其實我哋由我聽你哋呢個節目好多年噶啦，梁繼章嗰陣時已經開始聽噶。他們就比較持平一點，其實每個人表達的意見是對的， 你還有三分鐘，我沒有 cut 過你先， 但是在別人的意見就叫民主嘛。 OK OK， 嗯，其實都要看回節目的內容的，譬如如果我們今天是點唱的話，我們不是一個即是想是點唱的，並不是說，啊，你可能即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心情， 我打過很多次過來的， 不要緊，不要緊，喂，我說真的，你說完它，還有三分鐘，你說完它，你說 不是我 冇冇 cut 你先，但系去到一点钟咧，唔 cut 唔得，因为会变新闻吓。我提一提你啫，你继续讲系啊 ，OK 噶。 不过系冇一个渠道咯。 嗯，你慢慢讲。 你讲真，你自己问心啦，曾志豪，嗯，你唔觉得你系？ 唔系你系咪真系问我先？ 反對意見，你就即刻要 check 人哋嘅咩？ 唔係啊，我冇啊，你講啊， 你哋個手上 乜？你咪講緊咯，我而家俾你講。 但又咁樣啊，阿陳小姐， 但我想問一句咧，咪真係想聽我意見先？你真係想聽咧，我就同你辯論。不過你如果唔想聽咧，就算啦。 我想同你辯論好耐。 先啊，不過咧， 就而家個方仲賢，你覺得係啱？ 你真係想問我啊嘛？我不如我問你啊，佢買支筆，佢點樣可以變成咗係攻擊人哋隻眼咧？ 佢 买十支笔，佢有冇攻击人只眼啊？其实你有冇少少理解过而家个法律嘅程序系点咧？如果你买一排鸡蛋， 就系因为一味就 系 语言艺术， 唔系语言艺术啦，讲法律问题啊！ 咁 样 咧， 陈 小 姐， 你真 系 有冇睇过人哋用支笔系咁照啲警察眼？ 嗰个系咪方仲贤嚟嘅先？嗰个唔系佢嚟噶嘛？佢买笔唔可以俾人告佢有袭击人噶嘛？呢个系法律问题。有人攞鸡蛋抌警察，如果你落楼买鸡蛋，人哋捉你，你闹诶愤唔愤气啊？你都唔愤气噶嘛？你冇做过嗰件事噶嘛？所以陈小姐，你真系想辩论嘅，我完全会同你辩论，但系睇个样子就唔系好想啦，系咯？你咪继续讲落去咯。 陈小姐啊， 想噶喎， 等先。 你哋而家根本就系走法律啦。你哋根本就係、是、你哋而家 你講緊個你哋係邊個先？ 你哋有人大大聲講話，而家根本反佔中嘅同學同你哋白衣人打人係唔可以相提並論，因為佢哋只係相物。喂，物件嘅物， 你仲有一分鐘嚇、啊，你仲有一分鐘嚇、啊， 物件嘅物，你諗清楚，真係物件嘅物，幾多 多警察啊，几多其他人受伤啊？点、 嗯、 解、 嗯、 你哋嗰啲？ 嗱，陈小姐，我而家咧真系要唔俾你继续讲落去啦，因为时间够啦。嗱，咁唔算 cut 你线啦，系咪？ 系啊，同埋你头先讲咗话你想听我意见，我咪同你讲咗交流咗一次意见咯。咁我哋都多谢你咧提到咁多唔同嘅事件嘅，咁你表达咗你睇法啦。 我相信佢都系想点唱俾我哋香港嘅社会听，点唱俾、 哎。我唔够胆讲啊，因为佢冇点过唱嘅，真系。佢打嚟唔紧要嘅，但我觉得 OK 嘅，最尾呢五分钟。 佢都想有个透气位啊！ 系啊，佢都想要嘅。 系、okay, 啊，大家都要嘅，其实系咪？都大家都热爱我哋香港噶嘛，系咪？ 今个星期我哋风骚快活人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吓、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可以有点唱嘅。 我系真系要搭翻边，真系要 cut 线， 真系要 cut 线，我自己 cut 自己线啊！ 下个礼拜见， 拜拜。